Hello， 大家好，我是黎瑞恩啊。你问我咩嘢先系快活啊？我就觉得咧，做咩都可以随心，想做就去做，咁就系最快活噶啦。如果你哋都想再快活啲嘅话咧，咁就记得每朝10点到1点，记住听丰收快活人啦、 啊。记得听啦、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午1点，丰收快活人。 早晨迎接快活快活的周末，大家要听风骚快活人啦，我是小张张。 今天开始的话，哇，我们星期五的话会有校外课程， 没错， 真是肥强都变阿成啊。 那好定不好啊？ 帅小样样。 阿成话俾大家听，今日放暑假，校长全面休息， okay、 年青达人隆重登场。今日是面包师， 唔 系师傅、 啊， 而家做师咩呢？因为佢女士嚟嘅， 师傅都可以噶， 系 啊，即系等于老师啫嘛，系、 哦、 咪？ 唔单止啊，佢仲系自己营为一间餐厅仔， 喺、嗯啊、 一个隐世嘅地方。好啦，要了解详情咧，就一间听下，你又知唔知？当然今日仲有车路的士，今日车路的士开正我个饭。佢讲下你最唔中意人哋喺你嘅车度做啲咩，带啲咩入嚟呢？好啦，星期五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天晴酷热，吹和嘅西南风，未来数天仍然系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开始3小时，同埋点唱嘅时间，记住，晏啲打，晏啲打嚟话你听，话你听，1872388。 仲记得琴日咧呢个即安剧咧讲呢个暑期工咧，我将对于年青人嚟讲咧，暑假都有几好利用嘅机会，同埋咧除咗暑假之外，年青人本身啊，即系作为年青人咧，已经有好多好多嘅筹码。嗱，好似我哋今日咧喺呢一个你又知唔知咧阿蛋啦吓，咁佢亦都系之前咧做过好多唔同嘅工作，甚至咧去过好多唔同嘅地方啦，系啊旅游啊，自己储一啲嘅经验啊，咁然之后咧就开一间餐厅仔。嗱，其实年青人咧有时会觉得啊，点好似冇乜机会嘅，其实系自己点样去投入去揾啊吓，咁啊同埋都年青人有时咧想入一行，未必即刻可以入到嘅。咁今日睇到个新闻咧，个日本咧有啲叫做无薪副业啊，薪即系薪金啦咁样。啲人成日笑话喂，即系带埋钱打工啊咁样，带埋钱打工听落好似好笨咁样系嘛？喂，冇钱，带咩叫带埋钱？即系可能你啊食嘢啦、搭车啦，全部自己出钱啊，唔系叫你俾钱公司啊。咁啊，好啦，呢、這个无薪副业就话有个人佢觉得啊，而家搵唔到我想要嘅工，不如搵啲接近嘅，就算冇钱都做。 嗯， 好啦，咁而同埋咧，系啦，做住先， 识人咯， 识人，增加经验，同埋第时你嗰个人嗰、那个叫咩 portfolio 啊， 向周边嗰度打滚。即是想入嗰行业 嘅 周边。 冇错。 想唔到呢个原来呢啲工都有人争冇钱嘅工。係啊。同埋唔好諗住呢你举手就一定请你喎。佢都要揀㗎喎。咁佢做咗之后呢果然从嗰份工慢慢呢就增加咗个人脉网络啦。咁同埋有经验啦。就最后即係去到自己想做嗰个行业啦。 咩行业啊 佢又冇讲。即係总之佢自己有一行、但係佢未能够入到。於是佢做住啲叫无薪副业。听我而家嗰边呢啲后生仔都会倾向系愿意咁样做嘅。但我想 幾好啊！ 但呢樣嘢，我相信都要睇翻你自己嘅家庭狀況啦。即係如果你係真係需要開飯嘅，就比較難啲啊，係咪先？你點睇啊？即係 咁唔係，我好贊成年青人有呢一種嘅衝勁嘅。喂，因為你真係為理想去付出，付出嘅就係你嘅時間同埋金錢。所謂金錢就係話你冇錢去，唔係啊，但係你亦都願意車錢啊時間咁去。了解个行业啊，识下人啊，我觉得呢样真系几好。两位有冇试过啊？嗱、我就真系试过啦。嗰阵时我好想做广告、 你可唔可以拨一拨你条头发先啊？你今日好似有少超人嘅感觉。 唔系啊，因为头发长啦， 超人 靓仔。头发长，寻日我都有啲诶。 系、啊，生意失败啊嘛。 哦、OK， 系啊，得啦，而家 OK 啦。 系啊， 唔好意思。 我曾经好想做广告，我走去嗰啲校外课程读嗰啲广告啊、写啊、原因。你知唔知我有个咩原因？ 识人咯， 我识嗰个老师。 系啊， 因为我知道咧、我睇嗰啲教学手册咧、即系嗰啲咩春季课程咧、啊呢、這个譬如话呢个老师 校外课程啊嘛， 系啊，呢、這个老师系咩广告公司 嘅 乜乜乜乜，全部都系行业里边，我真系走去报嗰个课程， 系、 我真系识咗佢， 无需自荐， 系、 就 系、是、后续唔讲啦，后续 后续就佢 fail 咗你系咪？唔使讲啦， 点解你咁负面？ 我系啊。我不嬲都系嘅，你今日先醒我，我冇积极过， 但系佢系咪撞中 你例如 fail 咗你 自负面， 系超级负面人，系咪超级沙哑人？ 喂，但系原来系真系有用噶， 梗系啦， 佢会话俾我听个行业系点点点点点， 行少啲冤枉路， 识 啱嘅人，识啱嘅同学， 即系我当然冇嗰啲头先你话无薪副业嗰啲咁啦，但我系俾钱交。费去识人，因为我如果唔系我身边冇呢啲个人，我完全识唔到，完全唔知嘅，只系靠睇戏啊，或者去坊间买啲咩如何入广告业啊啲书啊， 唔系对唔住，唔系你唔买呢啲， 如何致富我唔买噶啦嗰啲， 佢自咗富嘅， 如何致富另外一位， 系啊，个作者就致富， 你有 系啊，系咩？ 如果得嘅话就唔使写嘢啦，系啊， 即系咁咯，我会嘅，我赞成嘅， 嗱，我赞成你讲呢一样嘢嘅，我亦都赞成嘅就系其实年青人嘅话咧，其实基本上应该就系踏入社会嘅时候系必经嘅阶段咯。 系啊， 一嚟嘅话唔好问佢可以俾啲咩你先，不如话嘅就系你自己可以付出几多，包括嘅就系你头先所讲嘅就系精神啦、时间啦，同埋嘅就我记得嘛，嗰阵时候有个首富曾经同我哋讲过啊嘛，后生仔嘅话最紧要系乜嘢啊？唔好怕蚀底啊嘛， 冇 错。 你唔好同我讲咁多嘢嘅，就系话哇又点样又要有冇福利啊？又即系有几多个有薪假期啊？如果你同佢咁样计嘅话，你必定不会成功的。啊、所以同埋我亦都觉得就系话，即系如果系 intern 都系攞紧啲好少嘅钱，但系就系去做一啲嘅就系你自己有兴趣嘅嘢咯。再加上 我唔知係咪咁多個後生仔都一定嘅，就係一踏出社會嘅話就好清楚自己個路向， 嗯、 應該唔係。 應該唔 係。因為好多時候嘅就係你做下做下先發覺，就係其實我都唔係好中意啲朝九晚五嘅，我中意一啲比較 free 啲嘅生活，或者係一啲比較 free 啲嘅工作。咁所以我覺得嘅就係你一定要試嘅， 係、嗯、 啊，而冇一次你試完之後嘅話，你唔中意又好，或者你離開又好，都係你人生嘅閲歷當中嘅其中一頁嚟㗎，唔、 嗯、 會失敗嘅，冇失敗嘅、 嗯。 但当然唔代表你咁样嘅话咧，就即系成日要好快放弃吓，咁、亦都系喺你嗰、那个履历上面嘅话咧，又唔系太好嘅呢样嘢，我要必须要提一提， 系 嘛？即系可能系三年里面嘅你转咗七份工咧，第八份嗰个人未必请你嘅。 系啊，成日会谂好多嘢噶， 我就会觉得你 我都收过呢啲 CV 啊，嗰阵时 系咪啊？ 两个礼拜一份工，三个星期一份工，我真系揾佢嚟见工、 嗯， 然后我真系问佢：喂，其实你系咪写错啊？ 嗯， 佢点答？ 唔系啊，我真系啊。 佢都系咪做啲同样差唔多嘅工作？ 系啊，系啊，系啊，但我。真的觉得冇意思嘅咁样嘢。 你作为老板，我想睇下啦，即系究竟你会点样睇呢一啲嚟见 工 嘅后生仔咧？成日转工。 我唔会，真系唔会请。 真系唔会请，原因系乜嘢咧？ 原因，喂，你呢个人咧都唔定性嘅、 嗯， 你成日转嚟转去，同埋佢，我问佢，诶，点解你转工？永远就系、是、啊，老板又点点点， 梗有嘢唔好嘛，系 梗 嘢， 同事又点，全部，咦，你啲 friend 唔啱， 负面人嚟嘅， 佢一定去到间间公司都会嫌。 咁我觉得你咁样，即系你 唔掂。 当你离开个公司，然后你又 back mouth， 我觉得好差呢样。 其实得两个可能性，一系佢咧就好唔稳定啦，一系咧就啲老细好唔中意佢，两个礼拜诶唔该你走，两样都系唔好嘅，即系无论咩可能性都系。 但系在你嚟讲嘅话，你会觉得嘅就系佢做人有问题啊，定其实佢做事有问题咧？ 做事有问题， 系 做人有问题。 可能都系。 如果你话佢不停咁转工嘅原因嘅就系即系老板唔好， 系啊， 同事唔好，或者系点样嘅话，其实佢有冇谂过嘅就系、是、系。自己嘅問題 應該冇啦。如果唔係，佢唔使繼續轉啦。 咁如果你即做人，其實你個做人緊要啲定係做事緊要啲啦？ 首先 係 做人先，我覺得，因為都係一種態度嚟嘅，態度會影響你做事嗰個效率。嗱，好似如果你講到態度咧，我試過有一次係有個即係請人嘅老闆級啦，咁啊講開佢啊，我真係唔好明而家後生仔。佢有一日嗱，你去見一份工，理論上你咪對呢份工作、工種甚至呢間公司做咗少少嘅研究，或者你真係好想入啦嚇。咁去見工。咁問到，首先我覺得佢衣着好隨便，即係唔係好，即係好似求其行落街咁樣嚟，係啦，咁就問啊，其實你點解想嚟見呢份工嘅？佢答覆就係、是。冇啊！我陪朋友嚟，順便見埋咯咁。 哦，咁啊，即刻拜拜啦！ 即刻拜拜啦！即係原來你係好似好求其咁啊！而家唔係選港姐啊，嗱、 嗯， 並無貶義啊。不過你有時啲人唔係好中意講嘅，我陪我朋友選港姐，我跟埋、嗯，即係呢啲咁嘅答案咧。如果你見工咧，其實係我覺得唔得嘅。 其實如果你咁講，我選港姐都唔應該咁樣答啦。 梗係唔應該啦。 係咪啊？你點能夠同人哋講？我就其實我陪我表妹嚟嘅咋，到最尾我選咗喎咁樣。即係其實如果你咁講法，嗰同樣都係個人生嘅啫喎。 冇乜誠意 你好似冇乜。诚意、啊，你当我讲就系咩？ 我冇读书，哎呀，考试一和咁。 喂，答问题真系好紧要噶、 啊。 我曾经有一个某大机构嘅人事部嘅朋友同我讲，佢话咧请我哋 MT 啊、 嗯， 即系 management trainee 咧，佢话其实佢哋最关键咧就系睇佢答问题。咁佢哋每一年咧都会，譬如话有啲 group 嘅 discussion 或者 group interview 嘅， 即系所有啲 系啦， 认证嘢。 佢话有一次有一条问题咁。嗯你我又睇下大家點答啊！攞住咧螺絲釘，公司嗰個螺絲釘一包咁樣樣，坐船送去對岸，突然間砰唔小心， 成地都 係螺絲釘落海啊！ 哦，跌落海， 坐船啊，係啊，然後逐個問你點樣解決？ 嗯， 啊，你負面你點樣解決、啊？ 我會點樣解決啊？啊公司嘅螺絲釘啊， 係啊，要送去對面，對面嗰個客户嗰度 係。 得我先， 好你先， 我首先跳落海先，起码执到几粒得几多，我已尽晒我所能，执到三粒就三粒，一粒就一粒 ，OK， 起码我有得一啲嘢交翻俾人 啊！知道，你继续坐喺度。 我简单啲，我会打电话翻去就系同公司报道有件咁样嘅事咯，系啊，咁我睇下我就应该要点样做咯。 系咁，那个主考官都话， 有冇标准答案噶？ 冇标准答案嘅，佢只系睇一啲嗰啲。applicant 你點執生？ 係啦， 嗯， 咁佢話有一個佢終於決定請啦，全部人都請。嗰個人點講咧？佢就話：如果我咧，我根本就唔會俾啲螺絲釘跌曬落海。 嗯 ，OK， 即係扭翻轉個問題。 係啊，佢話就算你點樣鬧啊，點樣樣乜都冇用啦，因為 事後係啊， 係 啊，已經冇得補救。 嗱，我中意你呢個答案，同埋呢個答案咧，好多時咧老細會教訓，因為你跳出咗嚟啊，你唔係淨係俾個問題綁死咗，你係跳出咗個問題以外。 系啊，因为呢啲其实真系冇标准答案，我都任你讲啫嘛，睇你当时有冇灵感一到，嗰、个人就灵感一到啦。我根本就唔会俾螺丝跌落海，其实佢已经系破格啦，人哋都话倒写晒落去咯，即系咁咯， 冇错， 系啊，咁。 我觉得好危险呢、這个。 呢、這个危险啊！但 即系你请呢、這、一个你请呢、這、一个人咧，我觉得会好危险。 冇错， 系啊， 我觉得佢好多嘢自己设定咗喺里边噶啦。到时咧，如果佢帮你做嘢咧， 佢唔会跟你嘅做法， 好多自己嘅嘢喺里边。 诶、我唔系话咁样谂， 我 系会 听下你讲。 我感觉上我会觉得 嘅 就危险嘅意思嘅就系，其实我发觉嘅就有好多个 boss 嘅话都唔会中意自己嘅下属咧咁 creative 嘅， 功高盖主 系啦。所以其实可能会因为咁样嘅话咧。都会有啲即系有啲棘 系， 不过我觉得当日佢点样答唔紧要，系入到嚟点做先最重要。你答可以答到乜？ 系啊，你可能周唔同嘅部门咁样周围去 train 完先决定去边个部门噶嘛。咁、我觉得系，如果譬如话年青人啊，而家七月份啦，好多时你有机会见工咧，我觉得你真系要准备好啲见工嘅嘢，你真系唔好去到喂，你点解会有兴趣啊？是但啦， 唔系呢个一定噶啦， 系啊，唔系但我真系唔知啲年青人会唔会做准备去 interview 见工？ 理论上应该嘅。喂，其实除咗见工之外咧，唔知你两位点睇？就算你真系做得好唔开心，同埋发觉份工唔啱你咧，离职咧都系有啲嘅艺术嘅。即系我哋试过有一个朋友又系啲老细级，佢话有一日嗰、那个翻咗一日工，翻咗半日工，上昼翻啦， 即刻走， 下昼食 lunch 冇咗，系啊 ，lunch 都冇翻嚟，食 lunch 冇翻嚟，跟住佢打俾佢，诶、我唔啱啊，唔翻啊，吓半日就唔啱咯。其实我觉得你可能觉得依间公司我都唔做啦，咁所谓。但其实呢如果你咁样慢慢传出去呢人哋可能甚至如果你到某嚟来自某间大专或大学、大学呢人哋会话哇嗰间学校啲人好衰即係咁样。即係你会 令。关我个学校 咩 事 啊。 即係咁讲。 同埋呢个只不过一个小 potato 啫。 喂如果你咁讲法我哋可唔可以将我哋头先所讨论嘅嘢嘅话呢就再去摆返落去其实头先所讲嘅嗰样嘢嗰度。嗱其实佢返咗半日之后发觉自己唔啱嘅话可能真係唔啱呢。 早走早着。 咁会唔会嘅就係开头你讲緊就其实大家入职嘅时候会有 probation 噶嘛，可能讲紧一个月或者三个月，咁啊就系嘅就唔攞薪金先咯，又睇下你对于呢一份工嘅热诚有几多啦。 定因为又系嗰个人咧，佢第一日上半昼翻工就倒写晒螺丝， 系啊，你都想炒佢啦， 跌咗落个厕所度， 大家都系试下噶嘛。你估你 同意啊？ 我会觉得一样嘢就系话，你入咗一间公司，成日都好似觉得嘅就系话，打工仔觉得唔啱嘅话，佢可以走。但系其实公司都因为咁样嘅话，而摆咗啲资源喺你身上噶。其实有时都会觉得好棘手嘅，就系话佢训练咗你之后嘅话，好可能你做咗三个月或者你做咗半年之后嘅话，佢嘅资源啊俾咗你，但 系 最后尾嘅时候你要走，但系对于公司都 系 一个好大嘅损失嚟噶。 跟住、有新人 你 又要再培训过啦。 所以我觉得其实有时你都要喺唔同嘅角度你去睇下，即系呢件事，你究竟咁样做嘅话，系咪真系起身拍下啰柚就咁简单咯？ 即系讲起头先个 case 咧，我觉得如果真系唔想做啦，咁啊同人讲声咯，就唔系出咗食晏，跟住冇唔翻嚟，打俾佢先话，哦系啊，我唔谂住做啦咁样，即系我觉得系好冇交代。 我谂住再劲啲嘅啫，就系阿妈打电话嚟同佢讲嘅就系 我 个 仔 太辛苦啦，佢唔翻啦， 唔系仲要阿妈帮帮个仔决定嘅，个仔想做 系有呢个就 系 同阿妈一齐。interview 啊嘛， 系啊有啊， 佢唔做嘅时候，阿妈打电话去同佢讲嘅就话我个仔听日唔翻。 系啊，仲阿妈打电话去啊，你可唔可以唔好编嗰啲更咁样样啊？我要翻屋企食饭啊， 太长啦，啲时数太长，冇俾你咁辛苦，我仔顶唔顺啊咁样。 嗱，我有啲医生朋友都话，有啲即系按嗰36小时嗰啲咧，嗰啲即系见习咧。一样有妈妈打电话去，我个仔 系 好辛苦， 关心， 可唔可以唔好俾佢 咁 长耐？ 嗱，讲到尾嘅话，我觉得都系一件事啦，系嘛？到最后尾嘅时候，如果当你个仔或者你个女已经去投身喺呢个社会度做嘢嘅时候嘅话咧，阿妈可唔可以忍忍手同埋忍忍口 啊？系我呢啲阿爸爸， 其实你累死佢噶， 爸爸唔出声噶， 系啊，你累死佢噶，阿爸冇面啊嘛，大佬个仔咁样， 咁啊系 呢啲小妈宝， 唔知婆婆会唔会同阿妈咪讲咧？嗱，女，你同你个仔讲， 上面再见，中 奖，又上 四大奖老座落嚟啊！好，十点半啦，先听新闻报告啊！风骚浮人，一阵间咧搭半之后翻嚟继续我哋节目，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而家由亲上报道一节新闻。旺角道保安大厦几日内两度有外墙石屎剥落。市区重建局楼宇复修总监何志伟话：大厦属于2018年底推出楼宇更新大行动2.0，获批通知书的五个批次中，最后一批的其中一堂大厦。大厦在2021年11月展开招标，受疫情影响未能够召开业主大会，市建局准许延期，直至去年9月业主大会才开会决定聘请哪个顾问，导致维修工程一直延误。何志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市建局一般审视聘请顾问或承办商所需时间，大厦本身或有困难等原因可申请延期。楼宇维修程序长，通常需时24个月内聘用承办商，6至12个月进行工程，即共需时3年先至完成整个维修程序。保安大厦受疫情影响，所需的时间就更加长。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讨论港铁资产管理及维修保养制度。港铁香港客运服务总监杨美珍表示，未来5年将投放超过650亿元，更增铁路设施及保养维修，提升铁路资产管理水平。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境界议员谢伟全关注港铁会否将成本转嫁市民。运输及物流局副秘书长李碧善回应话，港铁票价调整机制采用的方程式是根据宏观经济数据作调整，不涉及维修成本。对于港铁表示会积极研究调整行车时间，以增加铁路维修时间。车务总监李家润表示，暂时未有详细计划，强调推行前会先审慎考虑有关安排对乘客的影响。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在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美国等有关各方面推动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早日重返正轨。他指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是经安理会决议核可的多边外交重要成果。美国上届政府单方面退出协议，对伊朗极限施压，引发伊朗核危机。2021年4月以来，各方在欧盟协调下开展多轮务实谈判，距离恢复里约曾经仅有一步之遥，但令人遗憾的是，谈判自去年8月以来陷入僵局。耿爽说，中方呼吁美方解除对伊朗及第三方的所有单边制裁及长臂管核措施，停止威胁使用武力的错误做法，为早日全面恢复里约创造良好的条件。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今日会由日本转往南韩访问3日，预料听日会见南韩原子能安全委员会委员长刘国希。早前向日方提交的核污水排海计划评估报告，向韩方展述报告的内容。格罗西亦将会见南韩外长朴振，讨论南韩同原子能机构的双边合作。由于南韩政府今日亦都会发布对核污水排放安全性的独立研讨报告，预料双方会就这个议题交换意见。格罗西在今个星期二起访问日本，并且向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转交报告。报告认为核污水排海计划符合国际安全标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酷热，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持续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315点，下跌217点，总成交金额30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94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85点，跌8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321蚊，跌5.8；盈富基金18.8，跌2.2；阿里巴巴81.8，升3毫；恒生中国企业63.64，跌7.8；香港交易所282.4，跌7.6；友邦保险76.95，跌2.5。美团118.2，跌2.3；南方恒生科技3.8，跌7.6；建设银行4.41，跌2仙；快手51.4，跌2.4。 美元的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 7.823， 日元 144.05， 瑞士法郎 0.897， 加元 1.337， 人民幣 7.247， 英鎊對美元 1.273， 歐元對美元 1.089， 澳元對美元 0.663，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16。 日經平均指數報 32,618 點，下跌154點。港金報 17,800 元，港金报17,80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9.8美元，卖出1910.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启福道桥底。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就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就喺果栏。咁另外有啲道路工程啦，同埋爆水管咧，提一提你噶。将军澳嘅环澳路咯，去翻环保大道方向，近住日出康城对出啦，咁受工程影响，部分行车线封闭，咁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上水嘅天平路由于爆水管，天平路去翻文锦道方向，近住马色路嘅唯一行车线封闭，咁车辆不能够由马色路转入去天平路，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噶。咁葵涌嘅大白田街都系爆水管，大白田街来回方向介乎安捷里至到童子街一段啦，即系球锦秋中学附近啊，需要全线封闭噶。咁驾驶人士就要改行其他道路。咁另外葵芳嘅兴芳路都系受爆水管影响，兴芳路来回方向近住葵益道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同埋葵益道去兴芳路方向近住葵芳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40号 X 啦，同埋61号 M 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上德村同埋青衣南桥落斜葵芳。咁另外啦，红磡海底隧道咧会喺今个月嘅23号清晨5点开始实施易通行，咁到时咧就可以直接驶过收费广场，透过易通行缴交隧道费，无需停车或者系排队俾钱。咁红隧一带咧会由23号嘅凌晨1点开始分阶段实施临时嘅交通安排啦，红隧来回方向的管道同埋支路咧都会由凌晨4点至5点临时封闭，期间就有9条嘅通宵专营巴士路线啦，同埋1条嘅通宵专线小巴路线就要改行东隧或者系西隧噶。咁各位记得尽快开立呢一个易通行户口。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风吹半夏。 半夏系一种药材，生嘅半夏有毒。阿肥嘅妈妈生佢嗰阵死咗，所以佢阿爸好憎佢。就帮佢改个名叫做半夏，生半夏毒。 佢阿爸系咪人嚟噶？ 国剧830，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当年阿爸带我哋去沙滩，遇到行雷闪电都几惊噶。而家到我哋带啲细路去玩。 虽然社会进步咗，但雷暴嘅威胁好似雷击、狂风、冰雹就一直存在。在户外活动要注意安全，留意天文台的雷暴警告和有关信息，包括受影响范围。 听电台、看电视，上天文台网页或流动应用程式我的天文台看看都可以。 如果要讲一句说话形容风霜快活人，你会怎么讲啊？ 我是拜仁仔阮仲仁。 El programa es estupendo。 我讲的是西班牙话。 我是瑞瑞，逢寿开乐园敲敲摊啊。我讲的是客家话。 我是马小强，风霜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你讲乜嘢啊？ 我讲的是反话。 我是梁继昌，风骚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的梗是真话啦。 梁继章、李丽润、马小强。 好啦，继续咧，风骚快活人，一十一点钟咧，我哋你又知唔知今日嘅靓女吓，面包达人咧，同我哋讲下佢嘅事业啦，吓、心路历程啦，等等。 好， 可能世界上咧好多嘢咧，唔系一定系黑或者白嘅，有灰色嘅。今日想问下两位朋友，去旅行嘅时候啦，坐飞机咧、你有冇见过咧？飞机落咗地啦，落咗地啦吓，咁跟住有啲人咧已经急不及待咧，飞拎弹起身咧， 嗰啲、一定系香港人， 甚至未行，即系未停定啊，仲行紧咧，已经有啲人咧就攞箧咧就企定喺嗰个出口度， 系啊，就开电话啦。咁翻香港， 网上咧就有个 转紧啲卡啊， 系啊， 你有冇见过？ 哦， 系啊，就嚟落地嘅时候， 跟住跌咗落地下， 已经开始转紧嗰啲当地嘅嗰啲电话卡。 咁啲啊，心急， 呢样嘢就唔鼓励啦，因为始终有嗰个叫安全嘅问题。但系有个网友咧就喺一个讨论区就提出啦，佢话。咁我見大家都唔起身，但我因為坐到最後嗱，佢幫自己做咗個 defense 嘅，我坐到最後咪等好耐先出到去咯。因為嗱，最前嘅頭等嗰啲一定落先噶嘛，讀經濟啊嘛，經濟就一路咁樣大家起身起身起身起身。佢話我坐到咁後，所以咧我見大家唔起身，我就起咗身先，去到嗰個等候嗰個位，即係出去嗰位啦。跟住就俾人話佢打尖，佢就話咁樣算唔算打尖咧？問你哋覺得咁樣算唔算打尖？你哋自己唔起身。我起身，我心急，又话我打 就系仲喐紧噶嘛个飞机。 我咪话咯，撇除安全啊，撇除安全，佢系唔应该嘅，佢系唔应该。 咁冇得讲噶。 系咯，我都唔知道你。 我唔系话佢打尖吓，而系如果你咁样讲嘅话，基本上嘅喺唔安全嘅情况之下，佢为咗希望可以早啲落机嘅话，而企喺前边嘅话，已经讲得唔啱噶啦。 系啊， 已经唔啱，唔讲佢打唔打尖。 你迟十五分钟又如何咧？ 系冇错， 其实都唔会迟好多啫嘛。 唔系咯，我就当十五分钟，因为你去到你都要过海关。 系啦，其实最嘥时间就是海关嗰啲 步啊，跟住有啲 等行李咪又系殊途同快嘅， 仲有等厕所咧，有啲人急不及待啊，就响一落机附近啲厕所，嗰啲厕所最多人。 我唔讲厕所，我只系讲紧嘅就系话你正确嘅即系出闸嘅方法系嘛？其实你去到嗰个领行李嘅嗰个咁嘅嗰个 belt 嗰度嘅话，你都系殊途同归嘅咋。 系啊， 咁讲啊， 大家企喺度等咯。 系啊，最心急上咩？你见到同机嗰啲个个佢有啦，佢有啲我仲未出嘅嗰啲心情， 唔使緊張。 係啊，你早出嚟咪遲出嘅話，但係你個行李未攞到嘅話，你真係一樣啫嘛。 根本冇得快，有啲 快十五分鐘又如何啫？係咪？ 但總會有呢啲比較心急嘅人啊！ 有，我懷疑啊，梁生你都係心急一族喎。 我唔算好心急，心急少少，但又唔即係我唔會係第一時間跑去前面嗰啲人咯。 你係第一時間企身開攞夾啦。 但我都会企翻我自己个位置，即系我唔会好似呢个讨论区个走咗喺前面，即系佢。 你唔好炸低啦，你炸低咧攞落嚟个夹喐，个夹我真系唔会啊，即系我惊危险，我有啲有时有啲位置我怕死嘅，怕死就系话我要停定开咗去，我先攞落嚟，因为喂第一。有好多人咧，佢亂攞個劍，即係哇， 平拎平拎， 係啊， 拉落嚟啊嘛， 冇睇後邊啊，有冇人啊，就咁樣扯落嚟，其實好危 險。如果佢劍好重，佢原來又唔係好夠力托住咧，你就 係啊，有啲仲要踩上張凳度攞，你諗下。 你講緊我啊，因為我如果講緊攞劍嘅話，我自問我真係唔得，因為我唔夠高。 咁你擺上 去點？我係要投籃投上去，所以我係從來都唔攞劍嘅。 哦、 我相机我系从来都唔攞夹嘅，因为我会发觉佢就系手提嘅夹嘅话，我系会尽量将佢一切重简，跟住我就系攞一个好大个嘅袋，咁跟住我就唔会摆上去上边嘅，我会摆喺我嗰个位嘅前边下前边嗰个位嘅下边。系啦，而方便嘅就系话我根本就做唔到，而且嘅就系我成日都会好惊嘅就系当我有一个咁样嘅夹喺嗰个上边个位嘅时候咧，我攞落嚟或者我攞上去我都要麻烦人， 系好危险， 我就唔想咁，所以我一路以嚟嘅话我都系唔会攞夹上飞机嘅。 我帮你加翻分先，我觉得你咁做好 considerate， 唔系好 considerate， 而系我 系 觉得 系啊，你真系啊，你唔使麻烦人。喂，有啲真系奉旨噶，你帮我拱上去啊咁样。 咁又唔好咁讲， 我 又觉得。我 担心嘅， 有你咁高咪 OK 咯。但系即系我，因为我唔得嘛，你明唔明啊？ 我知人明噶，但我都担心嘅。我帮佢摆上去，就咁有啲烂咗咁点啊？个夹个夹有咩我唔知噶。 吓，飞机都有。 有冇叫有冇人叫过你啊？啊先生， 有啊， 我 有啊，但我都试过，但后来都有朋友话俾我听咧， 唔好 最好唔好掂人哋个夹啊。真系啊，即系你 掂一下都唔得， 会唔会过滤嗰啲咧？ 即系佢咁样温馨提示咯，咁我自己决定啫。 嗰个系边个嚟噶？ 咁緊張嘅？點解？ 病妹， 佢試過咩？嗰啲關咩事啊？ 病妹跟埋你上飛機， 我哋突然嗌你開支啤酒，同你講啲咁嘅嘢， 最好唔好掂啦嗰支啤酒。你一間話我飲咗， 你話掂第二啲嘢啊？ 我冇掂， 係啦， 知啦知啦知啦，唔好掂。阿強哥唔好掂啊，強哥。飲啤酒好啦，唔好掂啊！ 我真係未見過，我真係未見過。你而家講緊話就係，如果佢拖夾出嚟嘅啫，誒，請問請問想飲邊只？跟住我要夾俾你睇啊嘛， 仲要係 冇掂冇掂， 就係玻璃樽嗰啲。 我飲醉酒啫，飲醉酒啫。 奇怪，好奇怪。恭喜你，恭喜你！ 哎呀，但系佢都有识钟送俾我啊。 系咪佢之前嘅就系做开就系做啲航空公司嘅？就算做 band 妹嘅话，都仍然不忘 保留住，保留住 拖劫啊！ 嚟啊，帮我要死纸啊！ 网上情缘，想念一个人，每个人都试过。不过男人和女人的想念有没有什么不同呢？原来当男人想一个女人，是因为她寂寞，所以想念；而女人是因为想起她的男朋友，才会感到寂寞。有人说，很多女人的思想和男人的感情是不同，例如男仔不喜欢经常黏住个女仔。但女仔咧就好中意咧，经常黏在一起。呢、这个就系男同女嘅唔同。下次当你一个人嘅时候，又想起一个人，不妨问下自己：系因为寂寞先想起佢，定系因为想起佢所以觉得寂寞？ 流着无言的泪，是回忆在胸口头哭泣，痛过想过慢慢看清，外表平静是骗你骗自己，用微笑送你，还答应把祝福给你，忘了问谁收留我的心。当你为了我和他而犹豫，我不该只等待你做决定，如果忍心那么一次把你抱紧，也许不会失去你。 网上情缘，有些人曾经会以为爱是不会被磨蚀的，只要两个人有爱就可以克服一切，个个都是这样说的了，所以他就会源源不断地去付出，受了伤没关系，伤口会好的，吃一点苦头不算什么，有爱就好了。但是不知为什么，直到有一天突然之间回首，发现爱没晒了，原来你已经不再爱我了，只是剩下一个人站在原地，所有的爱已经被身边的人一点一滴带走了。有一句说话叫傻人有傻福，这句说话在爱情世界不适用，太多的傻，太傻的人只会被自己消耗光，去爱人都要设好一个止蚀位，在来得及的时候可以回头。记住这两句说话，爱情没有努力不行，但若只剩下努力，更加不幸。 我一腔真情意，总要有个人愿意。

好啦，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如果想点唱嘅话咧，我哋而家靓仔啊天恩咧等紧你嘅电话噶啦。好，而家介绍落嚟，我哋有请小羊羊介绍佢今日请嚟嘅嘉宾就系、是。 Diana 阿蛋，欢迎欢迎， 咩人先得噶？我哋嘅暑期校外课程第一位导师 就系、 是、面包达人 蛋蛋 蛋蛋，欢迎欢迎， 多谢多谢，大家好，我系阿蛋， 可唔可以咁样去介绍你咧？ 可以啊， 蛋系啦， 好好、啊， 面包达人同埋其实系面包师傅， 系啊，我系个面包师。 系啦，系个面包师傅，系啦，再老啲就苦。 其实蛋用妇女个妇， 好靓女啊， 系啊，师 傅，系啊， 好夸张。你个同学啊，又话叫你阿姨， 系啊，其实阿婶啊，叫人哋。 阿蛋咧唔单止一个面包达人啦，其实佢喺我哋嘅 Facebook 都介绍咗啦，佢有好多旅游经历啦，有自己闯荡吓，又开下铺头啊、餐厅啊等等，所以今日都系同我哋分享下佢嘅心路历程吓，鼓励下各位年青人吓。这个暑假啦，咁啊做嘢咧更加有活力啊！不如阿蛋你自己讲下，你介绍 你介 绍 我自己先啦。 好啊，但系哇，真系唔知边度开始讲起好。咁 先讲你自己专业先啦。 我嘅专业咧，咁我而家咧就系一个面包师傅啦。咁其实一开始咧，我就即系流浪完一轮之后咧，翻翻嚟香港。咁咧就开咗间餐厅嘅喺大屿山长沙。咁咧，但系咧就后来啦。咁就因為個租約，因為租約係啦、哦、完結咗啦，咁咧咁我哋咧就開始就轉型變咗做網上賣麵包。 嗯， 咁其實呢個都比較叫做新潮嘅做法啦，因為我哋 收 order 做事係嘛？ 係啦，係啦、嗯，平時咧係啦，買麵包就去麵包鋪啦。咁、嗯、但係咧就而家咧就變咗網上一個預訂，然後先至再去交收攞麵包，咁、就其實都好嘅，少咗啲浪費啊嘛，因為接 order 就做嘢啦。 會唔會同你呢一種麵包嘅係有關係嘅咧？ 咁我哋做嘅麵包都唔係普通點講咧，唔係普遍港式麵包 商業嘅廣 東，即係 大 量 生產啊！我意思 係菠蘿油啊，叉燒 包。所以其實你接 order 嘅話會比較好啲啊，除咗你係減少浪費之外，我嘅意思係 會唔會啦？係啦，同埋因為我哋做嘅麵包都係係西式啲嘅麵包啦，唔係香港咁普及嘅一種麵包嚟嘅，咁、所以就係啦，用依一個形式去賣咯。 其實網上買嘢都好流行嘅，不過咧網上買嘢咧就以一啲比較冇乜時間限制嘅為主啦。如果你食物咧，會唔會都有一定嘅風險？因為你擺上網又等啦，等完之後又要去交收啦，咁會唔會影響嗰個麵包嘅新鮮度或者嗰個有效日期？ 你自己送啊？ 就絕對唔會影響新鮮度嘅，因為咧我哋都係出爐嗰一日先會去送貨啦，亦都要求啲客人可以盡量即日交收。咁、如果唔係即日咧，即係佢哋當日嚟唔到或者唔記得咗嚟啦，我哋都會要求幫我哋交收嘅一啲小店啦，擺入冰箱或者雪櫃咁樣、 可以咁樣 可以 自己去攞， 係啦。咁就教大家去點樣適當去保存個麵包啦，係啦。因為我哋通常可能買個菠蘿包就即刻嚼噶啦嘛， 係啦， 但 係你快靚正嘛，為咩 新鮮出爐啊？ 冇錯。 咁、但係我哋嘅形式咧就會即係會教大家，因為通常客人咧都會買可能十幾個噶啦，通常都好少話買一個，因為你都要特登去 係 啦、 特 登去交收啊嘛。咁、所以咧佢哋可能買得多就唔會即日食曬啦。咁、所以就會翻屋企擺入冰格啊，咁去保存啊。咁、 我好好奇咧，嗱咁頭先你所講啦，你同普通一般麵包店賣嗰啲咩雞尾包啊、菠蘿包啊、腸仔包唔同啦。咁你只有啲咩特別嘅創作賣點或者有啲咩新嘅主意擺咗落去㗎？ 你係乜嘢麵包啊？ 係啊，乜嘢麵包？ 我哋咧就係主打 bagel 嘅，就係中文。贝果啦，或者 我唔知 ，bagel， 总之就系圆圈一个洞，一个窿咁样嗰啲啦， 好多人 好似冬甩咯， 系啊，误解系冬甩啦，以为呢个冬甩咩嚟嘅咧？你哋个冬甩系有咩味啊？咁样，但系其实唔系冬甩，系 bagel，bagel 冇味噶， bagel 有味，当然有味啦， 你可以加啲味 啊 嘛。 我哋嘅 bagel 系有好多口味，有十几款口味，系啦， 都系加翻条肠仔入去。 你中意你系都要加，冇办法啦，你系都要加得嘅。 叉烧， 你都要加得嘅。 港式 fusion 食法系嘛？ 你可以谂下，其实 有啲咩口味啊？十几款咁多嘅？ 系啊，咁我哋有，因为我都尝试咧，因为 bagel 系一个西式啲嘅面包啦，咁我就尝试想加入我哋嘅，即系我自己嘅特色落去。因为如果系普通bagel 咧，即系一般嘅 bagel 咧，咁佢哋原味啊、everything 啊、onion 啊、and garlic 啊、cinnamon， 咁就主要得几样嘅啫。其实咁全世界都系买紧呢几样噶啦。咁但系我哋就加入啲东方元素落去，因为我想加入一啲可能 芫茜， 系啊，芫茜 有啊， 真系噶。 诶，芫茜我有呢个产品，但系唔喺 bagel 入面。 摆香肠啊， 韭菜，韭菜， 系有葱油饼啊，我又冇韭菜。系啊，我哋有一个口味就葱油饼。 烧卖冇啦啩？ 呢个冇，呢个冇。 摆个窿啦。 系啊系，因为我哋我一开始嘅創作咧，主要都圍繞住係全素嘅產品嚟嘅，因為我當時咧有個好朋友，咁我哋一齊住嘅，咁我就一齊，即係我會希望我整嘅嘢佢都食到咁樣啦。 但係佢食素嘅， 佢食係啦 vegan 全素嘅，係啦，咁所以就唔會有蛋奶啊，唔會有 咁會少咗客路咧。 而家 都係嘅，即係只是而家。 而家我就會有加芝士落去啦，係啦係啦，咁都。其實都是因為我自己喜歡吃，所以就會研發那些口味，咁除了葱油餅之外，我們都有一款口味是叫陳皮朱古力，也是很受歡迎， 好像很奇怪， 陳皮又出動了，陳皮 陳皮 很辛苦啊，又保你茶， 大家朱古力 喎，襯啦兩個味， 你吃過啦嘛， 会唔会撞到七台啊？ 阿伯人仔食过系咪？ 食过，佢我记得有次喺长沙撞到佢噶嘛，佢有俾个陈皮朱古力我食噶。 咁你觉得点啊？ 陈皮朱古力 OK 噶，好食噶。你听落好似好唔夹咁啊，但食落去 OK 噶。哦， 但两只未能够共存咩？ 系啦，衬杯咩饮咧？嗬，陈皮普洱， 因为咧 清 补 凉嘅时候咧，清补 嘅时候系望住长沙嗰啲风景啊。 哦，你食风景， 所以你根本唔知咩味，你根本唔知咩味。 坐喺坐你隔篱， 咁俾咩你食都冇所谓。啦，咁就 係， 有個靚女加上靚景， 你話 係咪？ 鹹魚都冇問題， 冇錯，臭皮朱古力都係 好甜嘅個鹹魚， 幾好玩咯！我覺得如果你真係加啲嘅，就冇諗過會擺落去，可能豆豉啊。 其實鹹魚都有擺過， 真係啊， 係啊。 喂，你真係你幾大膽喎？你 俾你講曬， 你創意無窮喎。 係啊，咁我哋就係因為就係要發揮創意先有我哋嘅特色啊。 咁得唔得？鹹魚多唔多人買啊？ 咁鹹魚我哋係唔係擺入 bagel 嘅？我哋因為除咗 bagel， 我都有研發其他嘅麵包嘅種類，例如 酸種麵包 啦。咁呢個鹹魚咧就擺喺個 focaccia 嗰度嘅，就係一種扁嘅意大利麵包嚟嘅， 拖鞋包係咪？ focaccia 就唔係拖鞋包，就係、是。中文譯佛卡夏咁樣啦，咁咧 點嘅樣噶？ 你講嘅拖鞋包叫 shabata， 哦， 好似啊，係 啊，冇錯， 啲意大利嗰啲， 一嚿咁樣 嘅。係啦，咁 focaccia 咧就係多啲油嘅，佢底底面面都比較多橄欖油嘅，咁有少少炸包嘅感覺啦。咁但係因為佢係 flat bread 啦，即係扁啲嘅麵包啦，咁所以可以擺啲 toppings 喺上面，好似 pizza 咁樣。 你就擺鹹魚啦， 擺咗鹹魚茄子，咁大家就知道啦，係魚香茄子味。 但係鹹魚咧係少少都好濃同埋好鹹嘅咯，即係我自己覺得啦。鹹魚我見阿婆以前咧食嘅係少少夾少少就可以送好多飯嘅咯。 都係㗎， 係咪？ 其實你會唔會係取材自好似人哋嗰啲 anchovy 咁樣啊？ 我係真 係用，咪就係其實就係鹹魚咯。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 冇錯，我哋都會擺落去啲 pizza 或者係啲西式嘅嘢度咁 啊。 係 啊，冇錯。但係我哋嗰個就 你係咩鹹魚？ 我係用大澳鹹魚嘅。 哦， 而家仲有冇啊？ 最近冇出，因為我哋啲口味會輪住出，因為我哋可能研發咗 期間限定， 係啊， 你係 咁腐乳咧，腐乳 都有啊， 腐乳真係 OK， 俾你講中 腐乳有人嘅，有人搽麵包嘅 豆豉鯪魚冇啦啩， 呢個真係冇豆豉真係冇，但係我有諗過嘅，未出到佢， 先用豆豉咯， 未到佢， 全部都係啲中國嗰啲舊式嘅傳統食品嚟， 係啊，我嘗試 京都包書， 嗰啲腩魚醬係咪啊？嗰啲都得， 係我都有嘗試 蝦膏咧，蝦膏 呢個我未試過， 搽得 大澳蝦膏 係啊！其實你 bagel 如果你 original 嘅，即係譬如可能你classic 咁嗰只嘅話，你根本係咩味都冇噶嘛，你係餡醬啫嘛， 係 嘛？我諗你可以真係諗下， 係啊， 咪咯，陳皮朱古力得啦， 有咩好食 㗎？係 咪咁講啊？ 係 啊， 多謝曬。咁其實咧，即係都知道佢究竟係做緊啲咩嘢啦。咁今日咧嚟到接受咧，就係我哋嘅挑戰咯喎。係啦，而家呢個時間嘅話咧，就我哋啲同學咧分別就輪流發問， 好， 咁啊之後嗰半個鐘頭嘅話咧，先睇你發功，好嘛 ？OK。 好。 好啦，而家同学问下先，咁啊而家咧校长不在啊，我哋大家都冇所谓嘅，一齐玩啊！呢、這个问题就系由小张张问嘅， 系 日本人嘅说话，日本嘅说话叫做坐在石头上三年，坐在石头上三年皱眉啦，蛋已经系乜嘢意思呢？四个答案， 系 第一，话人好似井底之蛙，同外界脱节；第二，成日原地踏步，不思进取啊，即系唔喐啊。第三，形容人身心痛苦，好似坐喺一嚿石，好硬好硬，硬住硬住，有啲似中国人嗰个叫如坐针毡嘅说话嘅。第四，话坐喺石头三年，就系坚持，坚持就会事成啦。到底四个答案边个系真嘅呢？第一，井底之蛙，话人哋同外界脱节。第二，不思进取，成日原地踏步。第三，哇，好辛苦，有如坐针毡啊，硬住啊。第四，坚持就会事成。坐在石头三年，减除法，剔除法，剔除法。 系啊， 我觉得系第四， 我都系， 我都系， 我都系坚持。 我哋正正面人嚟 嘅，系啊系啊，正能量， 好 系啊，好冇，我哋坚持，一定系呢一个，好冇，三个一齐买牌。 你话唔系都要逼佢改， 全部啱晒。解说少少，点解咧？佢话石头好冻嘅，坐咗三年都俾你坐暖咗啦。即系话你坚持，就算又硬又冻嘅石头都会坐到暖晒。 即系其实我哋中国嘅，即只要有恒心，铁柱磨成针。 系，但系香港啲石头好热嘅。 沾湿扑灭气焰，诺言在镜前，似乎无法兑现。难以洗心，怎么隔面？脾气很差，脑筋不转。连水也厌倦那些污点，说谎者的嘴脸洗过几多遍，亦不敢讨厌，又插位又重建，逃跑一生都不露面，人很多东西非自愿。曾说要改变，冲向前，最后也没决定权。茫然若失，当呼吸很混乱，情绪有碎片，好好洗一遍。逃不了，无根没掉软弱，不可掉脸。一切有偏见，为推卸责任而设置我乐园，窒息这种感觉不近。 好啦，第二个问题就是小蕊蕊。 好啦，咁由我李同学要发问咯，咁各位留意住啦吓。咁其实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揸车啦，同埋其实可能都会坐车啦。女士们咧喺揸车或者系乘坐汽车嘅时候嘅话，知唔知道有啲乜嘢嘅手势是会令到你受到严重的伤害的呢？ 即是戴住啊？ 戴住的手饰 ,OK? A 就是耳骨的耳环，一排那些耳骨的耳环，举个是那个圆圈的耳环而已，现在是扣在耳骨上面这些这样的一排的耳环。嗯、B 鲨鱼夹，鲨鱼夹大家都知道，长头发的时候会将它呢就将头发整高它，跟着夹住的那个鲨鱼夹。而 C 就是 hair extension, 即是这些薄发或者是那些叫做假发。是啊，嗯、我修正其实未必等于是女仔先戴嘅，就是男仔都会戴嘅、嗯，但系嗰啲系就薄上去咁嗰啲，其实有时都扯到都几系嘢吓，就讲紧嘅系薄发，而 D 就系 gel 夹。 诶，揸紧车嘅时候或者坐紧车， 发生意外嘅时候，女士们乘坐汽车，又或者嘅就系揸车嘅时候，如果发生意外。剛才我所說的四種的手飾的話呢，是會令到你有嚴重受傷的。那究竟是哪一種呢？重複 A 一排的耳骨夾，耳骨的耳環 B 鯊魚夾 C 薄髮，即是那些 hair extension， 還是 D gel 夾呢？ 我估 gel 夾， 我估頭髮， 我都估薄髮，我想起辮子姑娘的故事、 啊、 系啊， 危险啫，嗰啲危险噶。 系啊，同埋我有个新闻就系话坐嗰啲高架车咧，有个同学咧，嗰条颈筋啊，前条落 我讲好恐怖啊，嗰个恐怖。 因为估头发。 好，两个 C 一个 D， 一个 D 系咪？ 系， 冇人中。剩翻嘅就系 A 同埋 B， 就系耳骨嘅耳环定系鲨鱼夹咧？ 鲨鱼夹， 鲨鱼夹，好一个 耳环，我头先见到佢。 阿蛋， 鲨鱼夹啦， 鲨鱼夹系咪？即系两个鲨鱼夹，咁啊点解要跟你啊？ 唔系我问下佢啫嘛，点答？ 系我唔应该答你，咁点解你唔跟佢嘅？系唔好意思， 鲨鱼夹危险啲啊嘛。 好，两个鲨鱼夹系咪？一个就系耳骨耳夹系咪？就系鲨鱼夹嘅正确答案。 点解 喺美国嗰度咧发生咗有一个非常之严重嘅意外嘅，就系有一个女仔咧长头发啦，用一个鲨鱼夹咧，好不幸地咧就遇上呢个交通嘅意外。佢唔系受重伤于交通意外，而系嗰个鲨鱼夹咧插咗落去。我唔詳細講啦，係啦，到最後尾嘅時候係，係啦，會引起咗一啲嘅就重傷嘅，所以其實咧就都要奉勸咁多位嘅女士們嘅話咧，如果係要坐車，最好就唔好用鯊魚夾啦。佢仲要同大家分享嘅就係佢個頭皮同埋頭骨有事啦，但係嘅就係個鯊魚夾係完好無缺嘅，係 咪應該買呢個牌子啊？ 係咪金屬噶？ 鲨鱼夹系有金属噶嘛？系啊，佢里面嗰啲嘢系可以 插咗佢。 明白 啦。好，大家小心吓。 好， 好啦，到马老师。 好，饮食题我就要挑战阿蛋啦。英国咧 high tea 听过啦， 系 啊 ，low tea 有冇听过啊？ 冇喎。 系咪 L O W 啊？ 系啊，原来有 low tea。 low tea 系啊。 咁代表咩咧？ 系啦，点解叫 low tea 咧？第一，原来嗰啲呢个先系正宗贵族饮嘅叫 low tea。 系。 坐喺梳化度飲 ，B 就係咧，因為咧嗰啲工人階級呢個 high tea 咧就有個層架啊嘛，但係啲貴族咧嗰張台夠大啊，所以一碟一碟咁擺曬喺度，所以就叫 low tea。C 就係咧嗰啲全部低卡路里 ，D 你加 D 啦， 唔係而家 C 低卡路里嘅。D 多就係嗰陣我都講過啦，因為咧有個杯碟咧，嗰啲咖啡熱咧就倒落個。 你之前問過類似噶嘛？ 係啊，就用個碟嚟飲嘅，所以就叫 low tea。 但你之前唔係問呢一個係 唔係問呢、這個？ 我記得類似嘅。係 啊，就問個茶杯碟嘅用途係咩？係 講得一次、啊。 low tea 就係 A 佢哋坐喺 sofa 飲 ，B 就係咧台面夠大攤曬喺度，唔使有個層架。C 就係咧全部都係低卡路里嘅餐嚟嘅。多就係咧。用个碟嚟饮茶，所以咧就叫 low tea， 就唔系用个茶杯。 好，我哋点 啊？原来你唔识 low tea 噶 ，well， 我净系识 high tea 噶啫。 啊，你去个环游世界，你都唔知咩 low tea 啊？ 喺英国系啊，我真系冇听过。 撞啊！ 撞啊！撞啊！撞！阿蛋， 我估 A 啊， 我都估 A 啊。 sofa 坐 sofa 度饮， 系咯。 哦 ，OK， 两个 A 系咪？B 系咩话？ 冇层架啊，系咪啊？摊晒出嚟， 台摆晒台， 摆晒喺台面。 诶， 因为嗰啲 high tea 咧个台好窄。 D 啊，低卡路里。 两个 A 一个 D， 有冇中？有冇中？ 有。 边个？ 就系阿蛋同阿。 哇！ 因为咧，佢哋咧就坐 sofa 嘅，嗰啲 high tea 咧就坐高脚凳。飲嘅就啲工人階級，同埋六點零鐘。 High tea 係工人階級， 係啊， 工人階級。 唔係 High tea 係工人階級，因為佢哋坐高腳台、高腳凳，同埋食嗰啲間餐。 可能 low tea 就係 坐 sofa 椅就叫 low tea 啦。 哦， 係 啊，我有聽過呢個。 好啦， 因為 先得十一點半新聞報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捣破一个本地诈骗集团，拘捕两男一女，涉嫌自去年以招聘作为幌子，透过投资伦敦金诈骗至少十名受害人，总损失金额800万元。警方相信仍然有人在逃，已经锁定相关人士身份，不排除稍后再有拘捕行动。警方近期接获多人报案怀疑受骗，前日采取行动到位于尖沙咀的怀疑空壳公司埋伏，拘捕集团主导及两名骨干成员，并且检获两只名表、17部电脑、一批雇员合约。 经纪讲稿及教材等。商业罪案调查科处理总督察莫伟光表示，受害人年龄介乎27至70岁，个别损失4万至290万元不等。他说受害人原本应征文员，在加入公司之后，骗徒透过炫耀投资伦敦金新得及获利，又需受害人一同投资。旺角道保安大厦几日内两度有外墙石屎剥落，市区重建局楼宇复修总监何志伟说，大厦属于2018年底推出楼宇更新大行动 2.0 获批通知书的五个批次中最后一批的其中一堂大厦。大厦在2021年11月展开招标，受疫情影响未能够召开业主大会，市建局准许延期，直至去年9月业主大会才开会决定聘请哪个顾问，导致维修工程一直延误。何志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市建局一般审视聘请顾问或承办商所需时间，大厦本身或有困难等原因可申请延期，楼宇维修程序长，通常需时24个月内聘用承办商，6至12个月进行工程，即总共需时3年才完成整个维修程序。保安大厦受疫情影响，所需时间就更长。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日下午在江苏省南京市先后考察紫金山实验室、南瑞集团有限公司，了解推进重大科技任务攻关、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等情况。习近平过去两日亦都到江苏苏州市考察调研，他昨日又视察东部战区机关，强调要牢定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努力开创战区建设和同备战打仗工作新局面。美国财长耶伦继续访华行程，美方官员说耶伦今日将会同国务院总理李强会面。中国财政部负责人就耶伦访华回应传媒查询时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贸易战脱欧断裂无赢家，中方希望美方以实际行动为两国经贸关系健康发展，实现互利共赢，创造良好环境。耶伦昨日抵达北京之后，不久在社交网站发文表示，美国寻求与中国进行健康的经济竞争以及更好沟通。他又说，美方在需要时将会采取行动保护本身的国家安全，此行提供了一个沟通的机会，避免沟通不畅或者误解。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372点，跌咗160点，总成交金额423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94点，跌咗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81点，下跌8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腾讯控股323.6跌3.2，盈富基金18.86跌1.6，阿里巴巴82.9升0.4。恒生中国企业63.78跌6.4，建设银行4.38跌5仙，香港交易所282.8跌7.2，南方恒生科技3.81仙6跌6仙，友邦保险77.35升0.5，美团119.2跌0.4，工商银行3.62跌4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23，日元143.96，瑞士法郎0.896，加元1.337，人民幣7.245，英鎊對美元1.273，澳元對美元1.089，澳元對美元0.664，新西蘭元對美元0.617。日经平均指数报32701点，跌咗71点。港金报1784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3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910.62美元，卖出1911.32美元。 香港电台列席经济行程不断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轩尼斯道有交通意外，现时全线系需要暂时封闭，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而受到意外影响，香港仔隧道北行去湾仔方向嘅管道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睇翻其他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空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近住理工大学一阵车。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空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游泳池。封路情况，上水的天平路由于爆水管，去返文锦道方向近住马式路唯一行车线是需要封闭，而马式路来回方向的车辆禁止驶入去天平路，受影响的巴士路线和专线小巴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而至于葵涌的和塘咀街有紧急维修，去返葵涌道方向近住健全街第一二线需要暂时封闭，另外车长超过16米的车辆禁止由和塘咀街左转入去健全街，大家要留意翻。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和青衣南桥落斜向葵芳。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踩单车记得要戴头盔、护爪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三叉戟。 因为谢春宝嘅前途，崔铁军等人犯下大错，三叉戟随之解散。三个人之后更因误会大吵一场，这三位老警察是不是从此就分道扬镳，任由金融犯罪集团逍遥法外？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到晏昼1，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星期一样的点唱的时间，电话号码就是18723888。咁啊，卡文咧听紧你的电话噶啦，上咗12:30点唱就打你啦。介绍我哋今日嘅嘉宾就系、是、暑假出现嘅面包达人，就有阿蛋， 面包师阿蛋， 系 又系我阿蛋， 系啦。咁跟住落嚟嘅时间， 头先你讲翻 low tea 啊，你话你听过啊嘛，系咪？ 系你讲，你讲，你讲， 好尴尬。 你知尴尬咧？我睇你点样尴尬落去。 冇啊，就系讲 high tea 系 after 咩？我哋以为嘅 high tea 系应该喺英国叫 afternoon tea 咁解啫，冇噶啦，讲完噶啦。 好得嗱，跟住落嚟咧，就由阿蛋问问题咯。好，我哋学生准备好啦。 好啦， 第一题 咩类型嘅问题啊？ 关于系啦，都系关于面包嘅问题嚟嘅。 好， 可能都好简单嘅啫，其实。嗯。咁好，第一个问题啦，就系、是、最好最佳嘅面包储存方法系咩呢？第一，摆佢入胶袋，系 A 啦 ，A 摆佢入胶袋入面，即系密封袋入面啦，摆喺室温储存。第二，将佢摆入雪柜，即系4度嘅雪柜入面储存啦。 对唔住，摆喺雪柜仲使唔使胶袋啊？ 系要嘅， 就咁啊， 都要嘅，系啦，系啦，就咁摆胶袋。 即系第一系室温，第二嘅就系摆入雪柜。 系啦，冇错。第三咧就系冇错，精简啲，系啦，就系第三就系摆入 freezer， 即系零下18度嘅 冰 格，冇错。系咪太简单咧 ？D。 啊，三個咋 ？Sorry， 得 A、B、C 咋？ 哦 ，OK， 我已經諗到其他方法，擺喺地底埋咗佢咁樣。啊 D 擺喺地底埋咗佢。 好啱啦，啱啦，求其作一個。 係 係 D 啊， 我都揀 D。我都揀 D， 因為俾面佢啊嘛。 係， 我揀 B。B for boy， 好，我咪可以估得噶啦。 唔系唔系唔系唔系，佢哋两个都未，佢哋两个未拣。 佢冇话 D 咩？ 我话 B 啫嘛，佢哋未拣。 我拣零下十八度，因为我今日呢两日咧，我睇到 零下十八度。 系啊，佢话面包可以存， 即系你 讲 freezer 嗰边。 系啊系啊。 O K， 佢拣冰格。 诶，两个 B 一个 C。 答案 答案系摆入冰格嘅 freezer， 系马老师啱嘅。 系啊。咁啊，但系要解冻咧，拎出嚟食嘅时候咪 整面包嘛。 嗯，系啊，系要解冻噶，因为点解摆喺系啊？其实甚至更耐添，但系因为叫做建议一个月啦，但系咧摆喺 freezer 点解可以储存得最好呢？就系因为咧摆喺雪柜摆喺冰格入面嘅时候咧，嗰啲水分面包入面嘅水分咧会变成冰啦，咁冰咧就唔会蒸发嘅喺雪柜入面。但系咧你摆喺面系冰格入面唔会蒸发啦。咁但系如果摆喺室温或者摆喺雪柜咧，其实就会佢入面嘅 水 分冇错啦，都系会。蒸发嘅，咁所以咧，其实摆喺雪柜咧，佢会更加快流失水分，咁佢就会更加干啦。 啊，面包大人，我可唔可以问多少少嘢？即系趁未问问题之前，我成日都买咗面包，但系有时唔系即刻食晒啦。我想问咧，如果里边有肉类嘅，例如话叉烧包啊，类似呢啲咁有馅嘅咧，摆喺室温啊，当我摆喺室温咧，几多日内就一定要食？如果唔系要抌啊？ 其实理论上咧，四个钟头摆室温咧，已经系唔合呢个卫生标准嘅，但系呢个系理论嚟嘅啫。 咁咪买完我上昼买，晏夜晚抌得。 如果因为香港天气其实都几热，咁当然如果你摆喺 室温咯， 系如果你譬如喺直播室有冷气，咁可能廿零度，咁就可以摆耐啲嘅。 哎呀，我原来我一路都错咗。 但系呢一个其实系理论啦，因为譬如我哋都要学呢个卫生督察嘅一个 cert 咁样啦，即系都要知道有少少卫生知识。佢個理論就係話擺室温熟食啊，擺室温咧其實係四個鐘嘅，係啦。 因為我通常夜晚買，聽朝食噶嘛，咁我次次我咁耐都錯咯。 其實係理論上咧，因為其實 理論上 冇理由，你冇理由朝頭早去買噶嘛，係咪？ 理論上就買新鮮麵包食，或者因為嗰個肉類始終佢係入面，其實一定有好多細菌喺入面。 係啊， 但係咧食細菌就唔會即刻死嘅，但係食好多細菌咧， 八十年都 會 死 啲咯，係啊，係啊，係都會死啦，冇錯，冇錯。 八九十年後應該都會死嘅。 唔係，我覺得 OK 喎。 係，學嘢，增知識，長知識，長知識。 好， 大家就要留意啦。 好啦，第二條， 係第二條題目。整面包咧有几个材料啦，系一定要有嘅。咁以下边几样，唔系边一样咧，系不是必须有嘅咧？一面粉，唔系 A 面粉 ，B 水 ，C 盐 ，D 糖。 糖 啊，四个啦， D。你唔使咁嘅，即系佢仲有三个嘅， 系 啊。 糖，我跟你。 糖。 糖。 唔系必对，必定要有啊嘛，系嘛？ 不是系啦， 不 是 啊嘛，不是必须要有啊。 糖， 我觉得盐。 我今日要全部所有题目答啱晒。 好劲啊！ 呢个答案系有冇人答啱？有冇人答啱？ 答案系 D 糖。 两位 答啱。 因为其实你只系面粉、水同埋盐就得噶啦。 冇错啦，其实我连酵母都冇讲。 系。 酵母因为酵母系因为喺酵母咧系点讲咧系。是天然存在的可以是。咁当然而家好多操作都是用商业酵母啦。咁所以整面包都要落酵母啦。但其实呢如果我整酸种面包呢是都是冇落酵母㗎嘛。嗰啲酵母是养出嚟。 酸 种 面包。 酸种面包就是我哋成日讲天然酵母嘅一个酵母囉。咁我哋现今做法好多时商业做法呢都是落一啲商业酵母啊干衣屎啊咁样嘅东西嚟嘅。系啦，就系天然就系喺啲 wild yeast， 你真系知道。 明 好，第三咧， 好第三条， 第三条呢个，哎呀，得三个答案， 唔惊啦， 我有作啲俾你先， 唔使， 等我系啦，好啦，等我作啲答案啦咁，伊士啦，即系啱啱讲嘅酵母啦，系一种乜嘢东西咧 ？A 分解啊，即系真菌类啦。B 細菌 bacteria 細菌 ，C virus 病毒。 Amoeba 啦，你作 Amoeba 變形蟲 啲係 Amoeba 人類咁樣咯， 好求其，好求其， 我寧願你 Amoeba， 好求其 啊！我哋以後全部答 D 好嗎 ？Amoeba， 我犧牲我全 部，我諗唔到 細菌，細菌，細菌 D 分解，老闆。 诶， 仲有冇？ 边个讲多次啊？分解 A 系分解真菌类啦， 系 B 系细菌 bacteria 啦 ，C 系病毒 virus。 分解 好，答案答案答案， 答案 诶，你系乜嘢？你系乜嘢？两个 A， 两个 A， 一个 B。 答案系分解真菌。好叻啊！好叻啊！ 就为再难学会追去我不错，他花样这么多，你看上哪一个？命运逆顺从埋关口怪哪一个？还是魅力才令你疯魔？我奈何？谁情陷天使？情长无关。尽如白痴，一声不响紧接你声嘶，谈情没本事，纯情才可耻，为何认真输得起先可以更放肆？清楚，心酸的只有我，就像是未能面对喜欢你的我。当挑选这么多，你当作货比货，只问极善良，就算天都会放我。得是落败，才是第三者。谈情没本事，纯情才可耻，为何认真输得起先可以更放肆？ Hey， 如果真心必须讲出口先算有意思，就算背中任何名字，我也太轻易。如输给他，只因不想轻率当你是知，败就败在坏人眼中，如何可？情陷天使，情长无君子，情如白痴，一声不响紧接你圣旨，谈情没本事，纯情才可耻，为何认真输得起先可以更放肆？ 再十分钟，十二点钟有个特别交通消息。 系啦，咁啊，坚拿道天桥往洪隧方向近住轩尼斯道咧，系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嘅。龙尾咧已经去到黄竹坑道近葛亮雄医院啦。咁啊，受意外影响咧，反方向啊往香港仔嘅快线嘅亦都系需要封闭。咁啊，龙尾咧分别嘅就系去到洪隧出口啦、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以及啊东区走廊近住维园落桥位嘅。而香港仔隧道北行咧往湾仔方向咧，亦都系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嘅，请大家留意。 好啦，跟住咧，我哋嘅面包大阿蛋咧，仲有两条问题继续问我哋嘅第四条。 好，第四条问题啦。咁如果你整面包嘅时候啦，唔、记得落盐、咁以下有边一个情况系唔会发生嘅呢 ？A 嗰个面团咧会发酵发得好快。即是本身可能发一个钟的，如果你同样情况但你没落盐就会可能半个钟就发到这么大了。 B 是会没味的，因为没落盐。C 就是个面包会发不起，因为它的结构很弱。 And D 个面包会很容易焗窿。 啲人咪臨時作噶？ 唔係，我呢個我真係有諗嘅。 因為如果係，可以唔使諗嘅。 A B C D 係。 會窿啊！ 點啊？ 睇你今日手氣好啊！喂， 佢今日全部中曬啦， 買煙嘅，買定離手。 但係呢度我棘手， 真係啊！嗬，係咪有啲難 諗過？ 冇鹽嘅會有，冇鹽會有咁多嘢嘅咩？ 邊樣唔會啊嘛？係嘛？ 邊一樣係唔會發生嘅？ 唔會發生係嘛？ 即係你要知道個鹽響 發揮啲咩作用？ 係啦， 作 用有冇 功效啊？ 最正常諗，最正常諗係咪冇味咧？如果冇鹽，因為冇落鹽， 唔會發唔起啊！冇鹽唔會發唔起。O、okay? K， 第一係快啊，係 啊， 第一係發得好快， 發得好快。咁即係若果唔 即係我揀呢個， 唔會喎，唔會發得好快，冇落鹽唔會發得好快。 啊，小楊揀 A， 第二個係咩話？ 冇味， 冇味， 係啦。第三個就係唔起，發唔起。 第三係發唔起， 唔會發唔起。 第三是系啦，你拣 啦，唔会发唔起啊嘛， 唔会发唔起， 系啊， 系系咪拣晒啦？ 做乜嘢啊你？ 未拣晒，未拣晒， 未拣晒，未拣，你拣 乜嘢 ？C 咯，你系拣咩 ？C 都系， 你拣 A 系 发唔起啊 ？A C， 我拣唔起，我拣发唔起，一 A 两 C， 系一 A 两 C， 有冇人中？ 有冇人中？ 有冇人中？ 冇人中啊！系 冇味啊！ 即系剩翻，系啦，即系 唔 系啊？ 但 系 唔好企住，唔好企住， 系啦，冇味同埋 窿， 窿唔系会窿， 系啦， 唔会窿咯。 咁 好易窿 嘅。D 啊 ，D 答， 我估冇味。 D 答， 答案系 D。 好嘢， 好易窿，系好易窿，系唔会发生嘅。 哦， 反而咧系佢会唔想食。 系啦，唔关事噶，嗬，窿唔窿系因为你 唔系噶，佢会焗极都唔会窿咯，就系真系，即系唔会，即系唔系，即系 好正，焗极都唔窿， 即系你唔会真系一百年嘅，咁唔会嘅，都真系佢会变咗嚿炭嘅。 99年 咯，但系佢就好，佢会好难上色咯。就算本身我譬如我个面包焗十分钟就上色噶啦，出炉噶啦，但系咧你焗廿分钟佢都系唔上色， 冇色啫嘛，但系都好食噶，系嘛， 系唔好食噶， 唔好食。 咁我就解构下其他答案啦。 好啊， 系啦，第一个 盐其实喺做面包裡面 有咩角色用係啦，都喺呢三個情況度反映到嘅。咁頭先我話 A 嘅答案係佢發得好快啦，因為鹽咧其實佢係會阻礙到呢個酵母嘅生長嘅。咁所以如果你有鹽咧，佢就會令佢冇生長咁快啦，係啦，咁會抑壓咗佢嘅生長嘅。咁適當咁抑壓佢咧，就會令到佢即係嗰個發酵即係冇咁唔穩定，唔好咁激動咁樣咯，即係撳一撳住佢咁樣咯。咁你冷靜啲咁樣咯，係啦。咁所以佢就 咁，如果佢激動會點啊？ 就快好多，即係一冇鹽就快好多啦。 係啊，佢會好快嘅，咁啊好快就突然間。 好大隻， 你就會係啦。如果你唔係特登咁做嘅話，你就會預期唔到佢就發到好大啦。咁、二嚟咧，佢係會冇味嘅，真係你冇落鹽咧，嗰個食物係冇味，特別係麵包入面咯。係啊， 鹽真係好神奇嘅，你唔覺得咩？ 係啊， 任何嘅食物裡面嗰啲落咗佢嘅話，就好似畫龍點睛咁。 但我真係冇諗過整麵包原來要落， 係一定要落鹽， 一定要，一定要， 冇錯，都 可以唔落。 系啦，都同我头先第二条问过嘅息息相关。 发唔起咧，发唔起。 系啦，咁第三样嘢发唔起，点解咧？就系佢会帮助佢紧致嗰个面团嘅面筋嘅，落咗盐落去，所以会帮佢会形成一个坚强啲嘅结构。咁咯，咁所以你唔落盐咧，佢就就会软嗲 嘅，软赖赖咁样。 唔系啊， 要紧致翻佢嘅面筋咁样。 差啲啊， 明白。 冇错， 好嘢，好啦，最后一条啦。 最后一条，哎，我谂下先，这个问题咧就关于呢个 bagel 啦。咁bagel 就有啲人话啊，唔系面包嚟噶啦。咁其实佢同所谓面包有咩分别呢 a 佢就系煮过啦，水煮过啦。B 佢就系、是炸过嘅。系啦 ，C 佢就系一个圆形嘅一个面包啦，即系中间有个窿嘅面包啦。 系 D 我就 冇啦， 冇啦， 系啦， 冇啦。咁但系同你又讲， 与此同时未讲之前， 都要讲一讲嘅就特别交通消息啊。较早前咧就系坚拿道天桥往洪隧方向近住轩尼斯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咗啦，全线解封。而龙尾咧就喺黄竹坑道近住咧就系葛亮雄医院咧受意外影响嘅话，反方向往香港仔嘅快线嘅话，亦都系需要封闭。龙尾分别咧就喺洪隧出口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以及系东区走廊近住维园落桥位嘅。而香港仔隧道咧北行咧往湾仔方向嘅话咧， 依然都是實施呢個間歇性封閉措施嘅，大家就要留意留意啦。好，我揀 A， 係啦 ，B 度係水煮過。 嗯，B 係咩話？ 係你 B 係炸過， 炸過係 啦。 頭先佢 唔啱，炸過唔啱。C 咧？ 係 啊 ，C 係圓形嘅東西。 唔該，A 水煮， 水煮咯， 係啦， 水煮 係啦， 全部都啱係咪？ 啱啱，因為頭先我唔小心傾偈嘅時候講咗，本身你哋係唔識嘅。 好嘢啊！你 好叻啊！ 你可唔可以教我整麵包？我拜你為師。 好啊，收你做徒弟啊！ 好啊， 多謝師傅啊！ 好啦，咁啊，剩翻我哋少少時間嘅話咧，其實阿蛋都可唔可以教一教我哋咧？即係譬如可能講緊嘅就係話，好多時候我哋真係買麵包啦，點樣先至可以翻熱一個麵包嘅話咧？但係唔會將佢嗰、那個。 質素 可能个质素系啦，会下降，因为好多时候我会整到咧就好干嘅， 系啊， 系啊，叮啦，又或者你摆落去焗炉，系咪都有唔同嘅处理方法噶？ 冇错啊，咁咧如果一般一个面包啦，即系可能普通喺面包铺买翻嚟又好。喺邊度買翻嚟都好啦，係啦，咁咧你加熱嘅時候咧，我都盡量唔會建議咧用微波爐嘅， 嚇 係不會建議啊嚇。 為什麼？ 因為咩啊？ 建議不要擺入微波爐或者咁講，係啦，因為咧用微波爐加熱咧，佢個麵包會變得好乾同埋好硬嘅， 係啊， 好硬嘅。咁其實咧，佢用微波爐加熱嘅做法咧，就同用焗爐啊、氣炸鍋啊嗰、那個原理唔同嘅，佢會係。令到嗰啲麵包入面嘅水分喺度震動啦，直接咁咧，佢就會改變咗個麵包嘅結構，基本上係即係佢成個結構係唔同咗，所以就算你啱啱如果叮完熱辣辣食咧，都仲入得口嘅，但係如果你唔可以喺你擺一陣咧，佢就會 係 啦，好硬噶啦，係啦，特別係如果係 bagel 依一啲比較硬身啲嘅麵包，你再咁做咧，就會令到佢又係一硬過我條命咁樣嘅一個狀況啦，所以就千祈唔好擺入微。 我想問下加啲水咧， 咁啊應該要點做啊？ 加水係有幫助嘅，但係都會建議係噴啲水啦，用個嗰啲 spray 噴水壺啦，噴啲水喺麵包嘅表面啦，跟住擺喺焗爐或者係氣炸鍋，咁啊大概200度啦，咁加熱三四分鐘，咁樣就會變翻脆卜卜、鬆軟噶啦。系啦，帮佢补翻湿啊！主要嘅原理就系补湿。 但如果我喷翻佢嘅话，摆落去叮都系唔得嘅， 都尽量唔 都系唔得， 好 少 少。不 过 最好 就 唔好。 系啊，冇错啦。 哦， 我仲要你喷咩水咧？嗬， 系喷水， 水喉水 啊，喷香水啊， 唔系啊，你水喉水嗰啲生勾勾噶嘛， 梗系喷食水系咪啊？ 系食水得， 你冇嚟喷水喉水啊？ 系 咯， 喷 厕所啲咸水好唔好？ 做咩？即系我同我师傅讲嘢，关你哋咩事啊？ 你问得傻啊嘛？喷咩水？喷口水冇？ 你淋花？我你喷水又水啫？ 我喷口水，喷口水。你最叻喷口水。 跟住最后会唔会有啲点唱嘅名单？一阵间我哋可以帮你播一首歌咧。其实如果冇啊，都 OK 嘅。咁我哋一阵间点翻首歌俾你啦。 好 唔好 啊？多谢。 今日要多谢晒嘅就阿蛋，今日同我嚟咧分享咗有好多有关于嘅就系面包嘅嘢。系啊。咁我觉得真系学咗好多嘢。 学到好多嘢。 哇！估唔到原来你咁劲咯，点解嘅？ 所以我拜师啊， 你都咁叻啦，点解要拜师啊？ 咁佢真系劲啊嘛，我就系争唔识喷水， 唔系系唔知喷咩水， 因为佢不嬲喷开香水， 或者口水， 或者古龙水， 不能够爆 好。 好，再一次多谢阿蛋啊，多谢多谢吓，咁啊继续努力吓 ，OK， 好，多谢晒，好啦，十二点钟啦，听紧呢个风骚浮人啊，翻嚟咧十二点嘅新闻同埋财经消息、交通消息之后咧，又开始我哋今日车路的士，讲个话题就系咩，一阵间就知道噶啦。李小姐请坐，请问边度唔舒服呢？ 梁医生，我好唔开心啊。 点唔开心？ 逢星期六日我就冇晒心机噶啦，但系星期一到五嘅话又 OK 翻，特别系朝头早嘅十点到一点咯。但系咧之后嘅话又唔开心翻啦，每日咧好似坐过山车咁，我好担心。 李小姐你唔使担心，冇事。嗱，只要搵阿马姑娘开啲开心药俾你，你照足时间食，搞掂晒。 朝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听风骚快活人。记住啊，食完早餐之后听啊，星期六日咧就要听重温，咁就冇问题噶啦。 咁收几多钱啊？ 开心系唔使钱噶。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星期嘅风骚快活人啦，十二点钟之后就点唱嘅时间，答半开始，1872388，1872388。 的士 跳车。 大家好，我又嚟啦。 你知唔知你上次讲咗呢个自动车之后咧，啲人赞你啊，话好详尽同埋好有趣啊， 好叻啊， 冇错啦。 最紧要大家中意，同埋大家都学到嘢，呢个好紧要。 系啦，咁今个礼拜话题就系、 是，我哋大家一齐可以分享一下，我哋喺。揸车车主啊吓、我哋最唔中意发生啲乜嘢嘢， 同埋啲咩生化武器系嘛？ 冇错， 最唔中意发生乜嘢？不过又要讲翻系边个发生咧？因为 做啲咩咧？ 我试过 食烟。 唔系啊，我试过咧喺我仔好细嘅时候啦，细路仔咧有时咧朝头早你送佢翻去学校咧，你知道我系揸得揈下揈下噶啦，佢突然间喺我车后边呕，跟住佢好惊嘅， 生化武器咯， 佢惊我，佢惊我闹佢，反为咧我会即刻安慰，唔紧要，唔紧要，唔紧要咁样咯。咁啊，即系因为即系呢样嘢真系好差嘅，对架车，无论系私用凳啦，或者系地下啦，会好吸味噶嘛。 冇错啊， 冇办法，因为嗰个真系你屋企人，咁我觉得唔紧要啦，咁安慰佢咯， 都冇办法， 我都记得咯。 即系其实今日我哋要讲嘅就话，车主最唔中意乘客做啲咩嘢？ 系啦，冇错。 我讲食烟， 诶，我都系。 超唔中意，嗰阵味真系走唔到。 上车我真系唔准食烟咪得。 你而家讲嘅就系车主最唔中意啊嘛。 哦， 系啦。 同埋有啲系真系闻都唔闻噶嘛，佢一坐上嚟已经随手已经拎出嚟，已经挞紧火机。 哦， 又或者唔好话乜嘢，就算我上一架曾经食过烟嘅。司機哥哥的車的話其實都好辛苦 的、 走不到的那些味，尤其是私用凳， 是啊，沒錯，就是想提醒完全索在一輛車裡面的，你所有私用凳又好，就甚至乎你皮凳它都可以索到 進去，完 全在那些膠裡面， 還有那個車頂呢，那些類似的質地都是會吸味的， 所以要好小心，即系大家作为乘客啦，咁如果上到车，其实礼貌上问一问司机，我可唔可以食烟？你 一定 食烟，嗱，我就一定唔得嘅，我真系接受唔到，系因为嗰阵味真系走唔到嘅。你到买车嘅时候，人哋一上你个车，哇！你谂下嗰个感觉， 系啊， 我就系试过买一个二手车，啊，唔知试嘅时候咧太兴奋啦，冇留意到，到后来买之后，点解一上车嗰啲味咁奇怪嘅？咁样拎去嗰啲叫专业嘅美容店啦，清洁咗一轮。都系唔得，跟住佢话系咁噶啦，呢啲其实系斩唔甩噶。 冇错，因为佢啲味真系食晒入去， 连专业人士都搞唔掂。 所以咧，通常好多卖二手车嘅时候咧，佢哋会用嗰啲好强烈嘅香味去冚咗件事嘅。咁、其实嗰啲都系治标不治本嘅方法嚟嘅。 系啊， 系啊。哦，即系其实你系咪都可以话到俾我听？如果你万一真要买架二手车嘅时候，嗰个车好香，你就要小心啦。 嗱，其实咧，如果我自己买车咧，呢个我都系因素之一嚟， 有呢个危机。系啊， 因为我就系会睇佢，喂，点解会去到呢个香味咧？甚至乎题外话，我俾一个例子大家，我识有一个朋友，佢哋之前系卖二手车嘅，咁其实就唔好讲到太过灵异先啦嗰件事，咁佢就嗰件事系点样咧？佢就收架车翻嚟嘅时候，佢就觉得嗰部车系好犀利嘅香味，犀利得好紧要，好紧要，好紧要，跟住点知佢一路再都唔觉有啲咩问题噶，咁佢就想去入嗰部车。翻嚟買嘅，咁佢點知就係揸去驗車嘅途中，咁就發生咗一啲好唔尋常嘅嘢啦。跟住佢都問清楚，喂，咁其實呢架車之前有冇啲咩？佢上一手就冇，佢純粹係我哋做個大清潔一次，跟住可能嗰啲香味未散啫。咁點解佢就覺得都係好似感覺上怪怪，跟住佢就開始揾下同類型嘅車有冇啲咩嘢啦。點知揾，因為佢哋行內其實個圈子好細嘅啫，問下，點知原來嗰架車之前發生咗咩事咧？原來有人在上面做 barbecue， 係啦，咁所以咧就話佢已經好感覺奇怪，話點解會咁犀利一陣味？嗰陣味係包括咗香味同埋一啲。 未 解釋唔到嘅味， 係啦，就唔係真係巴巴橋，大家唔需要諗下，即係唔係真係燒嘢食，大家明㗎啦。 咁所以咧，就呢一啲氣味其實係汽車行業嚟講係最難搞，亦都好難清潔嘅一啲嘢嚟嘅。係啦，咁但係咧，如果譬如大家有冇試過上車落車啊，乘客？嗱，我就好驚一樣嘢，大家一上車落車就扮嗰隻門， 哦， 係啊，嗰隻閂門就砰，跟住成架車都揈一揈。 扮咧，我冇咁驚，係驚啲人落車咧，一推到門，扮埋嗰啲路邊嘅鐵欄啦，扮埋隔離架車，重傷。 冇錯，其實因為呢啲咧，大家可能又係上車落車，作為乘客冇留意啦。咁其實都建議嘅，大家落車嘅時候睇下附近會唔會有啲柱喺度啊，有冇啲咩譬如路駁位啊，甚至乎譬如去到郊區嘅時候。唔知路博嘅，你留意一下条路有冇斜咗埋一边啊？因为有阵时你谂住开只门好细嘅角度出去咧，点知一开嘅时候，因为嗰个斜波，嘣一声扯咗你只门出去，撞落个地下。其实呢啲喺 花硬真係會發生，花啦粒啦呢啲真係會發生曬。 對車住嚟梗係好肉赤。我試過拍一個停車場，即係都係住宅停車場，但係嗰個人好蝦人憎啊，因為嗰啲位已經比較貼啦。我發覺我嘅車咧拍咗，我諗一個月之後咧，那個車門咧起碼凹咗十幾個窿，即係因為佢每日開門就係 就撞。 嘣！即系可能佢自己又唔介意，我自己度门花冇所谓，但系撞到我度门咧，即系不堪入目啊！即系好多个窿咯。 其实嗰啲好惨啊，又冇仇报喎。我又可以建议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外面有得卖一啲叫做 gadget 啦，少少嘅保品啊，咁其实系咩嚟嘅？佢好似一条大家去游水嘅时候冇见过，而家唔兴用水泡，但拎住 一 条条， 系啊， 系啦，拎住嗰条条。咁其实咧，而家车都有呢啲嘢嘅，咁佢点样用咧？佢里边系一个磁石嘅嘢。咁就磁吸嘅啫，咁就純粹你落車嘅時候，咁就吸咗個車門上面。咁人哋隔離車開門嘅時候，基本上係撞唔到埋嚟嘅，會俾嗰條膠條擋曬咯。係、直頭就係游水嗰條條，不過裏面有一個磁石嘅啫。係、好好用啊嗰隻嘢。咁根本上就係拍街嘅。 磁石幾好喎、你可以掹翻走啊嘛。 冇錯， 我見過有一啲嘅就佢黐死嘅。 啊，係。 係啦，佢黐死嘅，咁仲住嘅有啲設計嘅，好可能嘅就係嗰啲一個狗仔嘅個螺友仔咁樣 啊 嘛。 好得意 嗰啲 啊！有 啲車喺旁邊嗰度噶嘛，跟住你就永遠都拍唔到， 冇錯冇錯， 門落過去啊嘛。 跟住我啱啱我上個禮拜咧，我見到一本再新啲喎，佢就唔係嗰條浮水條噶咯，佢直頭係一個洞喺地下嘅一個好似板咁嘅嘢，氹氹框圈住咗自己部車咯， 係會唔會誇張嘅少少？ 會係十分誇張，因為嗰部車名車嚟嘅，我諗點解佢會有個保護板嘅？我真係落去睇咗個圈，又得意喎，即係冇諗過，係啊，即係佢就擺咗明㗎。嗱，你唔好賣。大家不要搞到大家，我包咗自己部车噶啦，已经系，即系而家好多呢啲古灵精怪嘢，其实可以都买得到去保护车嘅。 嗱、除咗呢样嘢嘅话，头先 Michael 有讲到啦，就系话嘅少不免嘅，咁有时嘅就系可能佢个小朋友嘅话，咁有啲即系生化武器啦，就系啲口套呢样嘢嘅话，搞唔搞到呢？ 去到生化武器咧，其實又有幾個級別個。我問翻咗我啲朋友， 我知，因為有啲咧， 大家估下， 佢係飲埋酒，加埋酒味，嗰啲仲難搞。 因為其實咧，原來問翻嗰個行業，即係清潔行業噶啦，跟住佢哋都話其實佢哋接好多呢啲 case 嘅。咁但係咧，嗰幾個級別就係大佬啱啱頭先所講啦。原來小朋友嗰啲都冇咁惡搞。最恐怖咧就係飲過酒嗰啲嘅，因為佢話嗰陣味咧係又係食曬入去啦，完全清。唔到嘅，咁唯一嘅选择系咩咧？即系好多人冇谂过专业求救之前，都会自己先搞一转嘅。咁其实系咩咧？喷嗰啲空气清新剂之类嘅，先冚咗个味啦，再用嗰啲除渍除污糟嘢嘅叫喷咗张凳嗰度尝试去清啦，全部都系冇效，治标不治本。你可能冚到佢个零两个星期之后，全部会出翻晒嚟。 系啊。 唯一嘅做法係咩呢？就真係病向淺中醫啦。咁你拎佢揾嗰啲專業鋪頭嘅時候，要點樣做咧？ 係啦。 咁跟住嗰個淺中醫嘅時候， 你唔係話要包翻佢係嘛？你唔係要包翻成張凳係嘛？ 冇得搞，佢要點啊？拆曬啊！ 咪咯，咪包。 係啊，咁佢拆曬你啲凳出嚟，連路軌都要起，跟住起埋地氈去清，即係睇下你嘔喺邊一度啦。 太大工程啦， 好貴㗎。跟住講緊嗰件事係可能。萬一二萬蚊， 萬萬聲噶啦， 逐 part 同你計嘅。咁、但問題啦，嗰陣 任何車都係啊。 係，咁係逐張凳同你計嘅。咁跟住，咁但冇辦法嘅嘢，因為你嗰個工程太大，你包括咗太多人工喺裏邊啦，又要唔好整花你部車啊，所有嘢。但問題你唔起曬嗰啲嘢，你硬係會有殘餘物嘅，尤其是條路軌就永遠都食曬嗰啲嘢嘅。咁一定要起曬出嚟，就真係大清潔洗曬佢嘅，咁先至會冇事咯。 所以如果喝醉咗走人咧，你唔好车佢，你叫自己搭车算 数。 几 friend 都好，你唔好上车。 俾定个袋佢啦，同埋 袋都惊佢倒出嚟啊嘛，系咪先？不过呢个真系。另外咧，除咗味道之外咧，你哋惊唔惊一啲人咧？譬如坐咗拎住一啲背囊啦，或者有尖锐嘅物件啦，或者刮花你嗰个凳，因为佢坐嘅时候咧，你唔留意咧，好多凳咧无端端有啲刮痕啊，穿窿位啊， 尤其是皮凳啊，好兴发生呢啲嘢 嘅。 系啊，咁其实咧最终通常最容易发生嘅系咩咧？牛仔裤啦，牛仔裤而家好多有钉嘅牛仔裤啦，女士嘅袋 啦， 系啦，甩色嘅牛仔裤啦，咁呢啲全部都系皮凳杀手嚟嘅，系啊，跟住嗰个颜色其实都好少少，因为颜色咧就未必一定要需要去到嗰种叫专业级别起晒啲嘢出嚟嘅，咁其实嗰啲皮夹清洁剂咧，其实基本上都可以帮到手嘅，即系市面上面如果大家发现自己将浅色嘅凳发现咗好多颜色喺度啦，咁点搞咧？先可以试用嗰啲。 皮夹清洁剂。咁其实市面上面买得到，即系汽车保养铺头买得到嗰啲，都基本上是有效的，同埋皮夾清潔劑佢用完之後咧有一個好處嘅，佢其實有埋少少保護嘅性質喺嗰度，咁就更加去保護你嗰張凳清潔之餘冇咁容易再上到色咯。咁但係呢一個咧就唔係講緊吉穿啦，你一去到吉穿咗嘅時候冇辦法啦，又要專業修補 啦， 係 啊係 啊。 咁我想問嘅，如果係嘅話，你如果你屋企即係如果你嘅架車嘅話係有皮嘅，會唔會應該嘅就係一早就要做一啲 protection， 即係你做一啲嘅，譬如可能防水啊，或者系呢一方面嘅一啲 嗱，我哋 保护先。 凳仔嘅话咧，我哋分开两个质地去理解啊。我哋皮夹好容易做到保护嘅，丝绒嗰边咧，或者布质地嘅咧，就建议大家啦，可以考虑唔使做啦。咁点解咧？因为做完之后咧，好容易磨走嘅皮，布质地嗰啲。咁佢防水，你谂下，你喷咗佢上去之后，你日日坐嘅，尤其是司机位，其实真系冇乜用嘅啫。咁你乘客位可能比较有用啲啦，你唔系日日坐嘅时候，但问题佢好快都系会磨走。调翻转头个皮咧，因为佢好多而家皮夹上面嘅保护嘅嘢都出咗噶啦。咁嗰啲保护剂咧，除咗系你个皮带可以用啦，甚至乎女士嘅袋啊、手袋啊，全部共用噶。 系啊， 所以买一支嗰啲嘢咧，你翻到去做，自己都可以尝试做。 好多用途。 好簡單，捽曬佢上去，你清潔完之後，其實佢都包咗層保護膜喺上面嘅。咁水氣啊，所有嘢其實係冇咁容易入侵得到咯。但係又調翻轉又問，因為啱啱講緊凳仔有呢兩種質地，你哋會覺得如果當倒瀉嘢飲又好，嘔吐物又好，其實係皮傷啲定布傷啲咧？ 布傷啲， 布係嘛？因為索曬落去嘅時候， 布咧係完全直入嘅，跟住佢講嘅冇遮冇擋，直接入到海面嘅。咁其實都係嗰句啦。咁如果发生一次，咁当自己唔好彩啦，俾完钱清洁完，其实嗰阵味都可以冇咗嘅。当你发生咗三四六七次嘅时候咧，嗰张凳仔啊，其实真系唔使要嘅，因为你谂下个海绵，你经过咁多次嘅处理咧，其实佢已经会塌晒噶啦。咁所以都系咯，即系我哋宁愿系保护层面自己做多啲，我哋先防范咗件事先咯。 所以基本上唔应该车里边饮食嘅是细路仔。嗱，其实咧，如果丝绒凳咧，以前我哋有一个保护嘅方法，不过可能你会觉得好靓嘅，就系咧喺坊间啲车品店。有一啲椅套或者成张凳咧，咪啲布嗰啲咧包晒佢坐嗰位又包椅套又包，即系可能有啲卡通公仔啊，你知边啲旧嗰啲以前啲车好中意。 其实我以前都有做嘅， 你都有做嘛？ 喺澳洲我有包， 系啊系啊， 我有包个卡通公仔啦， 公仔嗰啲啦， 羊毛都试过咯。 哇！成日有冇用呢啲噶椅套？系啊，可能有啲人会觉得靓嘅，但系就有少少保护作用。 翻嚟香港之后就唔得啦，因为其实嗰啲椅套都会有一个共通点嘅，会比较热少少啊，即系香港。个天气咧，佢冇咁疏气嘅时候，个背脊几难受嘅。系啊，咁我哋头先系讲过啦，我哋呕吐物啦，跟住之后嘢饮啊，嘢饮大家中唔中意人哋喺车里边饮？或自己会唔会做呢样嘢？ 我会，但系 樽装定杯装先， 我会好小心，我会好小心。嗱，其实如果你杯装咧，你都要分你嘅车，你有冇杯嗰啲叫咩 杯 stand 啊？系啦，即系有嗰啲咧好啲。 系啦， 如果冇，你即系就咁样摆到咧，一定唔好制。 因为咧饮咖啡， 我饮咖啡添啊， 唔系热咖啡唔使惊。 但你系有个 stand 可以摆住佢嘅， 有 stand 好 系啦。当我自己个咖啡杯嘅话，都有一个即系少少个位系俾你 sip 下咁嗰啲就摆低。 但 系热 咖啡更加唔好，因为你仲要揭开个盖，又要倒台，又要撩啊撩， 冇搞， 太多危险动作。 我亦都倒过， 实会噶，实会 咖啡我觉得 OK。 你系倒咗喺个杯 stand 个窿里边装翻住晒定点先？ 有落自己件衫度。 哦，咁冇事， 起碼擋一啲， 係啦，起碼擋一啲。 但我覺得 OK， 因為有人都會用一啲咖啡渣嚟去吸車裏面嘅味道㗎嘛。 因為我哋以一個解決辦法去睇一件事先啦。其實咖啡渣好有用嘅， 係冇。 咁當然啦，我哋講咧係完全已經係冇曬水分。乾曬嗰啲啦，咁其實咧都建議大家嘅，如果假設想話呢架車純天然去吸味嘅，冇咗啲異味嘅，咖啡渣真係可以嘅。你揾一個袋仔入住啲咖啡渣，其實擺喺你架車啲暗格啊，側邊嗰啲扶手位下面嗰啲暗格位啊，係啦，擺曬四個。我哋啊咖啡渣幫我吸味，吸味，吸味，咁就其實 已經 好 啦。 咖啡 擺， 擺 四個， 其實嗰個係好有用嘅嘢嚟嘅，真係純天然， 冇錯。 但係點解頭先我哋又會講呢個嘢飲咧？其實杯裝嘢飲咧。原来都是头号杀手嚟嘅， 点解啊？ 因为咧，有分嘅，咁当啦，我哋而家外面好中意饮嘅珍珠奶茶咁计啊。 原来 黐粒啦， 大家又谂下，贵价珍珠奶茶香啲，定平价珍珠奶茶香 啲？有咩分别啊？我想问啊， 系啦， 浓啲啊？ 我觉得平价，你碌咗一粒嗰啲珍珠唔知 有边嘢啊？反而唔关珍珠事， 系咯，唔关珍珠，你贵价平价都有珍珠噶， 系、啦。但系咧，原来佢背后个奶就是天大嘅学问啦。 哦， 原来贵价珍珠奶茶咧，佢用真系天然奶嘅， 系 好多平价啲咧，佢用奶粉甚至乎奶精去做嘅。咁、原来咧贵价嘅系香啲嘅。 哦，系啊， 系啊，点解？ 因为有油脂。 系啦，因为嗰啲纯天然奶咧，佢落咗地啊，落咗凳或者路轨嘅时候咧，佢嗰个奶嗰个油脂咧，其实佢会一路再变化，一路发酵，越嚟越臭。 呢件咁芝士啊， 越嚟越臭。 一上车有一个 blue cheese 嘅味道，哇， 惨啦！咁有冇得对抗啊？ 冇啊，听唔到嘅。呢个又系冇得搞嘅，全拆。呢、這个真系全拆。 你嘅意思系咪真系叫我哋若果我哋要喺个车度饮珍珠奶茶要平价？ 系啦，你买最平嗰杯算。你希望自己唔好倒者，买最平嗰杯。 即系唔可以饮鲜奶啦。 珍珠奶茶走奶咯。 系啦， 又唔好落奶。 我谂过呢样嘢。 系啊，所以好真嚟嘅。呢个系不断发酵变臭嘅嘢嚟嘅。跟住我又问翻我朋友，即系清洁嗰边，我话：咁你哋另外见过最古怪但又常见嘅系咩咧？佢讲出嚟，我话又系。跟住佢话。唔系榴莲，佢话原来最常见出事嘅系咩呢？陪阿妈妈去买餸之后就出事啦， 海鲜水啊， 对啊， 海鲜鱼， 原来买完海鲜 啊，我中过啦， 个袋穿咗之后， 蟹仲臭啊， 系啊，原来嗰一系列嘅嗰啲水出咗，个 袋穿咗啊， 系啊，穿袋就出嚟嗰啲水咧。哇！原來你落咗凳啊，落咗地氈之後，又係差唔多近乎冇得救啊！ 冇得救， 唔係地氈好啲，你咪抌咗地氈咯。凳你冇嚟抌咗， 真係冇得搞。跟住佢又係啦，必須要拎去大清潔嘅嘢啦。係啊， 但係如果你買海鮮嘅話，你唔會將只龍蝦擺喺隔離坐，清楚？ 擺車尾箱有得佢擒出嚟。 即係你真唔好啊！真係你同我講得啱啊！我哋試過就係買個大閘蟹啊，跟住地氈咪翻咗少咗一隻嘅，咁然後佢擒咗出嚟，死咗， 焗死嘅仲要。 真 系 焗死咗！ 我话俾你听，海鲜咧生又臭，熟都臭噶、我摆咗龙虾粥喺车尾，唔记得咗咧，摆咗一个礼拜，我点解咁臭嘅架车？原来嗰啲龙虾粥臭晒啦！ 所以佢尤其是鱼咧，甚至乎有一个外敌入侵咯。我哋所谓咩事咧？譬如拍室外系啦，有好多嘅原来咧，讲紧老鼠啦、蜘蛛、蚊呢啲嘢咧。原來老鼠係好常發生嘅。 老鼠哦有，佢咬嗰啲線你就知啦。 因為佢通常咧，佢係喺你外面嘅啫。但問題佢通常入得你個引擎附近咧，都會死咗嘅。係會越嚟越臭。 哎呀， 係啊，所以呢啲嘢係咯，好興去發生嘅嘢咯。跟住一定要搞噶啦。 好，咁大家睇完之後就記得啦，嚇又要靚嘅車，又要香香噴噴。 今日好唔開胃你， 食唔到飯啊！ 冇錯。 好嘅，好， 下次見。 謝謝曬。 謝謝。 好啦，風騷範圍咧，点半啊！听呢一个新闻报告之后，财经消息之后，就翻嚟点嘅时间，电话号码就系 18723888，快啲打嚟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建议修例改善的士服务，包括引入的士车队营运、新增六座位的士以及的士司机违例嘅计分制等。的士车主协会欢迎自组车队嘅建议，相信有助业界未来发展。希望提供豪华车或六座位的士，可以收取较一般的士高嘅车资。工会就担心的士司机违例嘅计分制，或者令到一啲原本想入行嘅年轻人却步。而兜路或咪標失靈等情況較難界定，質疑是趕絕行業。警方深入罪案調查科倒破一個本地詐騙集團，拘捕兩男一女，涉嫌自去年以招聘作為幌子，透過投資倫敦金詐騙至少10名受害人，總損失金額800万元。警方相信仍然有人在逃，已經鎖定相關人士身份，不排除稍後會再有拘捕行動。警方近期接獲多人接報懷疑受騙，前日採取行動，到位於尖沙咀的懷疑空殼公司埋伏，拘捕集團主腦及兩名骨幹成員，並且檢獲兩隻名錶、17部電腦、一批僱員合約、經紀講稿及教材等。商業罪案調查科處理總督察麥偉剛表示，受害人年齡介乎27至70歲，個別損失4萬至290萬元不等。 他說受害人原本應徵文員，在加入公司之後，騙徒透過炫耀投資倫敦金心得及獲利，又需受害人一同投資。海關總署進出口食品安全局負責人表示，中國海關禁止進口日本福島等十個縣和都的食品，對來自日本其他區的食品，特別是水產品，持續加強對放射性物質的檢測監測力度，確保日本輸華食品安全，嚴防存在風險的產品輸入。負責人又說，日方在排海的正當性、淨化裝置的可靠性、監測方案的完善性等方面還存在諸多問題，日本核污染水排海問題已經成為全球關注焦點，亦都引起中國消費者對自日本進口食品安全的擔憂。中國海關將保持高度警惕，以對國內消費者絕對負責任的為原則，事態發展及時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確保中國消費者餐桌上的安全。美國財長耶倫繼續訪華行程，美方官員說耶倫今天將會與國務院總理李強會面。中國財政部負責人就耶倫訪華回應傳媒查詢時表示，中美經貿關係的本質是互利共贏，貿易戰脫歐斷鏈無贏家，中方希望美方以實際的行動為兩國經貿關係健康發展，實現互利共贏，創造良好環境。耶倫昨日抵達北京之後，不久在社交網站發文表示，美國尋求與中國進行健康的經濟競爭以及更好的溝通。他又說，美方在需要時將採取行動保護本身的國家安全，此行提供了一個溝通的機會，避免溝通不暢或者誤解。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天晴酷熱，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持續酷熱，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區亦都有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現時氣温31度，相對濕度69%。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8341点，跌咗191点，总成交金额452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94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81点，跌8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322.4，跌4.4；盈富基金18.81，跌2.1；恒生中国企业63.6，跌8.2；阿里巴巴82.5，升1.05。南方恒生科技3.79仙8，下跌7仙8；建设银行4.38，跌5仙；香港交易所282.6，跌7.4；友邦保险77.5，升3毫；美团118.8，跌0.8；工商银行3.6，跌6仙。美元的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23，日元143.93，瑞士法郎0.896，加元1.337。人民幣7.245，英磅對美元1.274，歐元對美元1.089，澳元對美元0.664，新西蘭元對美元0.617。日經平均指數報32,632點，下跌140點。港金報17,84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35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1,910.41美元，賣出1,911.02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国剧830，改革开放大潮中，在钢铁行业闯出一片天，风吹半夏。 村长啊，现在生意难做，我们起这个堆场都是很有诚意的。你呢块滩涂唔可以种嘢，又唔做得其他嘢，不如租俾我啦。 国剧830，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食咗30几年烟，10年前开始行多步都气喘，医生话我患咗慢性阻塞性肺病，肺功能得翻3-4成，而家成日都要闻住氧气。帮助呼吸，连做少少家务都会攰。 以前都会去下旅行，而家落街都要带住氧气樽，为自己，为家人戒烟啦！ 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风骚范继续我哋嘅点唱时间。咁首先咧，网上有啲朋友就留咗言嘅、 嗯啊， 我唔肯定一阵间够唔够时间，不过起码咧就帮佢读咗先啦。呢、嗯、一位朋友咧，佢叫做啊，我想帮阿女啊邝同颖啊，听日点唱即系今日啦吓，点只歌咧俾平石、孙基、陆喜乐班两位班主任郭老师啦、莫老师啦，多谢佢呢两年咁用心同埋爱教导佢哋啦。毕业啦，好唔舍得佢哋呢间咁好嘅系啦，咁好嘅老师同学校啦。咁祝佢日日都开心快活。做个风骚快活人，另外有一位朋友应该是 Sharon， 我冇记错，我爱人咧七月七号即系今日生日啊，唔知可唔可以留个位咧？啊，对唔住，呢个唔系 Sharon， 呢个卢太啊， 卢太 系啊，卢太想同老公讲出生日祝福。嗱，如果有人帮到你诶点唱啊，其实一阵间唔知打系咪打咗嚟啊，卢太，因为第一位都系卢太，可能就系呢一位吓。好，不如我听听第一位嘅朋友嘅电话先。 佢就系卢太 ，Mrs. Low， 喂 ，Hello， 卢太， 你好， 你咩？ 多谢你哋三位啊！ 哇，咁风骚嘅卢太， 系啊，我都觉得你好风骚啊！今日 老公生日风骚啲， 哎，今晚有咩同佢庆祝啊？ 今晚啊，冇啊， 有冇买件战衣啊？ 咩叫战衣啊？使唔使买战衣？ 战衣就屋企啲猫猫啊、狗狗宝宝着晒俾佢睇咯。 哦，你养好多宠物嘅屋企系？ 系啊，我劲中意宠物。 有啲咩宠物？有啲咩宠物？养咗咩？ 三只猫、 猫同埋狗咯。 哎呀， 好开心啊！ 因为其实我好多谢我先生咧，其实我喺我因为工伤咧就有啲低潮嘅时候嘅，咁佢一路都陪伴住我咯。咁亦都佢觉得动物可以让我更加有嗰个治疗嘅作用。 哇，卢生对你真好啊！ 所以我真系好多谢有佢喺我生命里面出现做我先生。 咁 我知道照顾一个即系可能情绪有啲唔系咁好嘅人啦，系好辛苦嘅事。但系佢都系都会忍受我啲脾气嘅，虽然听我把声好风骚，不过我都会发脾气嘅。 系人都会噶啦， 系啊，佢系即系不离不弃咁照顾我咯。咁所以喺佢今日生日咧，我就好想祝佢系真系事事要如意啦，同埋希望日后同佢一齐都继续可以开开心心咁样继续走落去啦。 佢而家咪翻紧工啊，卢生。 我唔系啊，我而家喺屋企。 哦，唔系佢咧，佢都翻佢 老公， 老公 翻紧工啊，老公翻紧工啊，系啊， 赚钱俾你使，正 系啊，佢所以我都觉得佢好辛苦，加上天时咁热咧，佢都因为佢要见客嘅，咁周围跑，其实每一日见到佢翻到嚟都好疲累。我所以我觉得加上佢个另一个身份系一个照顾者咧，更加我觉得系。一定要争取打上你 好，你好有福气啊！ 系啊， 系啊，你好有福气啊，老太！ 你今晚煮餐好嘢俾佢食咯。 你唔好令佢担心，好嘛？你唔好令佢担心就得噶啦。 知道啊，系啊，系啊，我总之 你乖 就猫猫狗狗佢哋咧又陪得我好好，我又好锡佢哋。 咁咪好咯， 咁就 好 啦。 全部一齐将啲爱就我老公一放工就翻嚟俾晒佢。 好， 老公叫做咩名啊？老公 叫咩名？ 我老公叫 John Low 啊 ，John Low 啊， 我以为佢就系佢老公就老伴。 有咩说话想同佢讲啊？ 系想同佢讲咩啊？ 我想同佢讲，真系同首歌一样，无论几多岁都好，我都会陪着你走咯。 哇 ，so sweet， 生日快乐 ，love you，thank you， 好好照顾自己啦，知唔知啊？ 谁说时间偏黑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 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谁说时间变他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这份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 数码俾所有啲老公老婆嘅事，今日有生日嗰啲，好唔好啊？ 好啊，梗系好啦。电 话里边有陈太， 喂，陈太， 你好， 系啊，食饭未啊？食咗晏未啊？ 未食饭，你食饭未？ 望紧未啦，做紧节目。 系啦，马小强，我未食饭啦。 系啊，马小强先生先生， 嘴嚼啫。 陈唔系呢啊，听到风骚范围多。 你阿陈太系咪就系阿 Ada？ 唔系。 点啊，陈太？ 点啊？ 去边度发财啊？ 陈太今日打嚟咧，首先咧就点唱啦。 好。 咁咧，十三号咧就系我嘅新抱。 吓、啊，你有新抱嘅啦！你咁后生，或者有新抱。 下个礼拜四， 哦， 系啦，等我嘅新抱阿欣嘅生日。 阿欣， 阿欣，系阿欣，咦？ 听教听话系咪啊？唔想讲。 唔使 生日， 抱咗孙未啊？陈太抱咗孙未啊？ 抱咗啊！陈太有五个孙啊！ 哇，都系呢个新抱生噶。 唔系个女生咗两个，新抱生有三个。 哦，即系外婆又做埋，嫲嫲又做埋，恭喜恭喜！ 系啦，冇错啦。 咁点啊？同佢阿新抱讲咩啊？想 同新抱讲咧，就系、是祝佢身体健康啦。 嗯， 阿、 嗯、 奶奶真系几好 啊！真系好难得嘅，又相处得咁好。 系啊， 开开心心啦。 嗯，有冇同阿新抱打麻雀啊？ 新抱唔识打麻雀噶，好乖嘅、嗯。 哦， 有帮你洗碗啊，去你屋企食饭。哇，真系要洗、啊。 识打麻雀都唔代表唔乖嘅。 冇错啦，有啲叫卫生牌啊嘛。 识洗碗亦都唔代表。 你识做家务 系咪？ 咁啊乖啊， 咁 啊 乖啦，因为一去到屋企就吸尘。 识凑三个小朋友， 啊、好辛苦 啊， 啊，真系辛苦啊！ 好啊， 煲多啲好嘢俾阿新抱食啊！ 系咪仲有朋友生日啊？除咗系阿新抱之外，有冇朋友？ 系啊，仲有蓉蓉、黄锦蓉， 嗯，阿蓉姨， 边个嚟啊？阿蓉姨，你个 friend， 你个 friend， 好朋友， 哦，你个好朋友，嗯， 好姊妹啊，闺蜜啊， 系啦，仲有咧一个咧就系叫做新妮娘， 系 新妮哥， 边个嚟噶？ 新哥哥。 呢、這个咧就系我嘅好朋友嘅老公。 哦，喂，咁你自己老公你唔点嘅？俾人朋友老公、 啊，我个老公未生日啊嘛。 哦， 都可以 啦。系啊，你都话多谢佢平时咁照顾你啊，嗰啲咪行啦，嗰啲行货嘢 好。我要多谢我老公咧，就平时咁照顾我，咪 系咯， 照顾我，咁忍让我， 点都要讲几句嘅、 啊。 打得嚟你冇理由 唔 点 你 重过 咦？做咩冇我个名？ 系啊，我都嬲啦。如果系我你老公， 做乜你哋两个要逼人哋点？ 唔得，一定 要 点老 要咁啊啦。 犀利嘅， 咪咯，又俾家用你啊，陈太， 系咯，佢咁辛苦工作，又俾家用你，又去忍让你， 唉，几好啊！你重复佢哋两个讲嘅 嘢，咁就啱， 一路乖， 咁就啱啦。 想听咩歌啊？今日 仲有咧，我仲有多谢一间咧，补习学校嘅， 系， 唔好讲名啦， 嗰间咧就叫做喺新墟村，喺新墟村精精补习学校， 好， 多谢三位导师啦 ，Miss Wu。细老师同埋阿陈老师啦， 嗯， 佢悉心咁样教导我啲孙， 嗯，好啦，就系咁啦，系咪？ 系啊，仲有啊，张家联生日啊，总之祝七月份生日嘅朋友 系 身体健康， 好 ，OK， 多谢晒，开 心啦， 好啦，多谢陈太， 多谢陈太， 拜拜。 有呢一首《高山大谷》。 站在树林内就如没氧气，在夕阳下寂寥吧，没权利见你，早知高的山低的谷，将你我分隔两地，失去人情味，你那贵族游戏，我的街角游记，天真到信真心太儿戏，你快乐过生活，我拼命去生存，几多人位于山之巅俯瞰我的疲倦，渴望被成全，努力做人谁怕气喘，但那终点挂在那天边，你界定了生活，我侮辱了生存，只适宜滞于山之谷，整理我的凌乱，渴望大团圆，脚下路程难以缩短，未见终点，也未见恩典，我与你极远。越无望未来没有我，在断崖下尽头吧，乐园未有过，仿佛天一黑天一光，挥发了一句再会，只见人下落，快慰继续传播，你都不慰问我，区分都太清楚，太严苛，你快乐过生活，我拼命去生存，几多人位于山之巅俯瞰我的疲倦，渴望被成全，努力做人谁怕气喘，但那终点挂在那天边，你界定了生活，我侮辱了生存，只适宜滞于山之谷，整理我的凌乱，渴望大团圆，脚下路程难以缩短，未见终点，也未见恩典，我与你极远，我却尚要生存，偷偷存活于山之谷，等到某天云继续盘旋，我继续埋藏我爱恋，没有终点，永没有终点，那永远极远。 好啦，继续我哋下一位朋友，佢就系、是。 李女士， 喂， 李女士， 喂，你好， 你好，李女士， 两位你好， 你好啊， 今日有咩想点唱啊，李女士？ 其实你有冇英文名啊？唔好叫你嚟 Wendy 啦 ，Wendy 好多啦， 系系， 我三月打过嚟噶啦，不过咧今次轮到。轮到我个女生日就诶，琴日啦，我谂住同佢补足啫。 好啊，阿女叫咩名啊？ Ada 咯 ，Ada 好，点咩 Ada 听？ 你点庆祝啊？琴日？ 唉，我要请假陪佢玩咯。 点解你有位嘅？ 要请假嚟陪佢玩啊？咁你真系好锡佢喎。 系啊，几好啊！ 系啊， 但 你矮咁样嘅，系咪你出钱啊？ 激气， 激气唔系啊嘛？ 我陪咗佢好多年噶啦，我成日叫佢搵个男人陪你都唔得。 我明啦，我明啦， 喂，马小强啊，马小强几好噶，马小强。 嗱，你唔好乱噏嘛，我知啊，李太有要求噶，我 唔系李太啊，马 唔系，对唔住，对唔住。 我马太喎，李小姐， 你又系马太， 又都啱你， 你系李女士啊嘛， 哎呀，但佢系马太， 即系佢本身姓李，嫁咗个姓马， 咁叫马太。 你接听吓，你接听嗰个叫我叫李女士啫，是但。 你叫马李咩咩咁啊嘛， 系啊， 姓马， 马李莲蒙露就 系 你。 我三月打过嚟啦，我都 两个 你个名噶嘛，你又哎呀，不过你哋唔记得叫你嘥气啊！ 哇，你做埋我哋嘥气， 阿马丽莲梦露冇恶喎， 系咯，大家都系出嚟倾下偈啫。 阿马小强，马小强，其实我有样嘢想问你噶， 请讲。 咧，你旧年咪讲嗰个古仔咧，咪话嗰个有钱婆请个英文补习老师嘅， 系啊， 你都仲记得？结局俾我听， 仲记得？ 我哋听嘅， 我都唔记得 啦，听咗好耐啊！我系呢个问题，我上次三月唔记得问你啊！ 哇，你真系为咗呢个问题咯， 马丽莲梦露， 谂咗半年，我由三月谂到而家， 马丽莲梦露，我想问你， 晚晚瞓唔着就谂一个古仔，你最大恶极啊！ 你本真系唔系有钱太大先，定你想，定想揾个补习老师先？ 但系我好中意听你讲呢啲古仔，好笑。但系阿李丽蕊咧又唔中意听你讲。 佢唔中意 啊！佢唔系唔中意， 唔中意啊！ 我哋呢个系我哋嘅特色。 呢个古仔咧就系嗰阵时呢个嚟咩漂流教室啊嘛， 系啊， 系啊，我中意听呢啲嘅。其实你整多啲呢啲古仔，我中意听，几好听啊！ 你咁冇 taste 啊！呢个 我中意，我最中意冇 taste 嘅人。 你讲嗰啲啊，我都中意听啦，十点九嗰啲， 所以咪冇听咯，所以咪冇听啊，真系 冇听有嘅，个个都有 taste， 你个个讲我都中意听，我听到够钟我先识电话嘅。 系，迟啲啊，迟啲啊，集先讲俾你听啦，留意下啦。 咁耐又要等啊？ 梗系要等啦。 我都唔记得冇下集咩？你冇讲过咩？ 我都唔记得。 佢冇讲最后嗰个煮饭嗰个姐姐有冇同嗰个英文老师 啊？个洋人 有 讲 佢有讲啊， 有啊， 你查个洋人， 听唔到，我就系听唔到个结局咯，就系。 嗱，你又 抄翻我哋， 你又琴日开始逐集重温，逐集我开始重温翻呢两年， 揾到为止， 揾到为止。 下个礼拜你交个报告， 冇错，你个 report 揾唔到唔好打嚟。 你个 report 要 print 出嚟，整埋个封面。 肯定你 系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我十月再打俾你，因为十月我同我老公结婚周年，咁我就再打嚟。岂有此理啊！ 岂有此理？咁你咪而家改播岂有此理啊？ 嗱，汪天英，你帮我记住。 我女中意天时，我要俾首歌去听。 你阿汪天英，我同 个 靓仔讲啊。 系啊，我真系成日好攰啊，知唔知？仲惨过翻。 你去边度玩啊？嗰啲主题公园啊？ 想我哋去咗愉景湾坐船。 系啊，几开心啊！ 系啊，几开心啊！ 系啊，好热啊，唔得啊，太空旷啦！ 你去边度都热噶啦，呢几日 系咪？有冇食海鲜啊？ 跟住再搭车落去东涌咯，跟住再去佐敦食泡飞咯。 唔 系啊，咁频扑嘅， 系啊， 咁 你唔使一日里面做晒系嘛？ 你系咪七点钟起身啊？ 咁频 好似去旅行团啊，七点起身 系啊，咁多景点嘅。 我哋好晏先出门口嘅，我听晚先出门口嘅。 喂，要差唔多啦，因为如果唔系唔够时间播俾你个女听啊，谢哥，好唔好啊？有咩同佢讲？有咩同佢讲？有咩同佢讲啊？ 同个女讲先啦。 祝佢身体健康啦，下年唔好再揾我啦。 你咪想佢快啲揾个系啊，揾个男朋友啦。 祝佢早日 系 啊 ，Mr. Right。佢年纪唔系细噶啦， 你唔好咁讲啦， 唔关事嘅，最紧要揾一个锡佢嘅人，好唔好？ 好， 其实情投意合啊嘛。 你记住听翻个歌古仔啦，话 吓， 下次打嚟嘅时候俾翻个 report。我 OK， 拜拜。 若似天生亦对多么好，单手怎可以抱，我怕在平地跌倒，谁伴我冒险跳下爱河，谁都要一对，即使手挽手出了错，想多知多就那可一个，当风筝遇上风，即使快乐的痛仍能静足狂风，天空中爱的英勇有了他就算空，仍然流露着笑容，当风筝没有风，一颗心也都很重，谁能耐做微风，不必管我的轻重，冥冥中遇上他， 祝福啊！结束今个礼拜嘅风骚范啊！啊，喺开心心过嘅周末啦。 好啦，咁希望大家好好地咁样去享受星期六同埋星期日。 系啊，班长帮我记住玛丽莲梦露，下个礼拜要交 report。 唔系下个礼拜，下个月咧， 啊，俾多个月， 系啦， 由今日呢一集开始重温，重温两年内嘅 重温报告， 写翻每一集写翻讲过乜嘢。 系啦，如果冇交咧，就唔好俾佢哋。 好， 赶佢出校。 拜拜， 拜拜。当风筝遇上风，即使快乐的痛，仍能乘着狂风，狂天空中也不变影，有你他就算空，想所爱流露着笑容，当风筝没有用，一颗心也要老去，谁能耐着微风，谁不必管我给的痛， 梁继章最开心的事情，梗系见到马小强啦！ 我系马小强最开心的事情，梗系见到只小羊羊。 我系小羊羊阮仲阳，最开心梗系见到黎瑞前辈啦！ 我系羊羊最爱嘅李丽瑞瑞瑞，而我最开心、最开心、最开心嘅就系听住风骚快活人见齐我哋咁多个啦！哇！ 开心香港，开心香港电台第二台。